晨啊，朝早6:08嘅早上，咁今日咧就已经嚟到星期一嘅朝头早啦吓，2023年嘅6月12日，农历嘅4月25嘅，咁啊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啦，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都是低水平嚟嘅，咁啊今日开始咧，咁啊天气亦都会逐渐不稳定噶啦，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咁啊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都系狂风雷暴啊吓。咁啊朝头早嘅晨光第一线，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紧嘅时候啦，先有白卷号小白喺直播室入边同各位听众哋嚟讲声早晨咧，你哋好。 晨光每日一格。 可能咧，好多朋友都已經飛咗啦。所謂飛咗咧，即係可能去咗自己心儀嘅地方咧，就去咗一轉旅行啊，或者去咗兩轉啊、三轉啊、四轉啊都有嘅。覺得去旅行咧，絕對係一件開心嘅事情，可以能夠咧喺一個旅途上面咧增廣自己嘅眼界。人生咧应该系喺一个快乐嘅点嗰度咧开始嘅，所以旅行咧就好似帮大家叉叉电咁样。当你重拾翻一种快乐嘅情绪嘅时候，又可以咧啊，又再一次咧就系重投工作嘅怀抱啦。不过有阵时未必个个都可以去到旅游嘅时候，不妨咧就尝试打开啊。即系虽然话就话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咁但系都要打翻开呢个万卷书嘅。书本上面嘅游历亦都能够令到我哋嘅知识不断咁去到扩阔同埋增长。如果今日你仍然系需要工作嘅话，不妨又拎翻本书出嚟睇睇呢一个我哋生存紧嘅世界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知识可以俾我哋好好地去到涉猎噶。咁所以希望大家一样，就算每一日都要工作，仍然可以抱住一个学习嘅心情，揾到一个咧就系属于你哋自己。喜欢的生活趣味， 踏上火星，横越雪径，任我打开新的仙境，自我请应，行陌生的绝岭。Yeah, yeah, 没有掌声，从没照应，坐上独角仙，飞出我独有路程，喜欢这古径。成人祈求最安定，恐怕新鲜的冷清。然而我生命燃烧得野性，追一次星宿，一生一次少年游。傻孩子不惜孤独地寻求奇异的宇宙。少年游，成为了最老怪兽都洪流，任性的领袖，开垦更多以后，法则不会永久。Hey, yeah, 青春强永久。换上西装，埋没歌声，赚到婚姻多么公正，直到此生循例得出绝症。Yeah, yeah, 尚有一丝同志拼劲，哪怕励志歌得不到大众共鸣，都洗耳恭听，从头成为你司令。睁开分化的眼睛，谁人说得定？人生可塑性，追一次星宿，一生一次少年游。傻孩子不惜孤独地寻求奇异的宇宙。Yeah, yeah, yeah, yeah, 流浪换来自由，一千多岁少年游，成为。最老怪兽都洪流，任性的领袖，开垦更多以后，一生看不够。 即使一百岁回头，傻孩子很多新事物寻求，华丽的邂逅。一生一次少年游，傻孩子不惜孤独地寻求奇异的宇宙。少年游，成为了最老怪兽斗红楼，任性的领袖，开垦更多以后，换更多邂逅。尽管爱新厌旧，法则不会永久。青春却永久。 早上6:14的早上，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3%。佢系嚟自孔雀立的《少年游记》。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出面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都有狂风雷暴。嗱，下午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嘅，都系短暂嘅啫。咁即系。不是短暂的，即是多一点的时间会做什么，就是阴云啦，绿雨啦、啊。最高的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今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下听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都是几阵狂风雷暴。咁去到今日星期中期的时间呢，天气都是持续不稳定的。朝早29度的气温。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同大家一起揭揭报纸了。咁呢个呢就是早两日呢，今日见到都有提及过呢，就是香港男士嗰个叫做寿命嘅问题，同埋健康嘅问题。咁今次呢一啲嘅学会啦，呢一类型嘅学会呢，今日就係都係话为咗提升男士嘅健康水平呢，今日做好多唔同嘅分享嘅。咁同时都希望为男士啊提供一啲专业嘅支援同埋叫做指导。好啦，根据卫生署健康数据显示，香港男士健康状况就不及女士嘅。咁我自己系男士嘅话，听到咧都会要好似响起一个警号咁样。男士喺每一个年龄嘅组别嘅层面啦，个死亡率都系高于女性嘅。咁男士嘅平均预期嘅寿命较女士咧就系为短6年，平均啊得83岁嘅啫。即系呢啲唔系话大唔大吉利事嘅问题啊。咁如果你想长寿嘅话咧，更加应该了解到底嗰个关键。喺边度？即系好似我咁啦，咁其实我自己都系预大概，可能自己都系80几咁样啊，咁你就都要预备一下自己嗰、那个生涯嘅规划啊，或者健康嘅状况，应该可以点样再做得好啲啊？面对佢嘅话咧，咁啊最终得益嘅都系自己。咁有学会就指出啦，随住现代生活节奏加快同埋压力增加，咁啊男士嘅健康问题变得越嚟越复杂同埋严重嘅噃。好啦。咁所以佢哋都呼吁咧，社会各界咁啊，特别咧就希望，譬如喺啲企业啊或者政府啊，关注一下咧就男士嘅健康。咁佢哋有话到嘅，不如可唔可以做多啲一啲关于咧就系专业医学嘅会议啊？咁甚至乎咧就喺公众地方多啲咧就可以，如果有机会嘅话，讨论一下男性嘅健康问题，亦都希望咧推动一下男性嘅健康研究、哦。咁啊呢个都几特别啦吓。同埋咧，同一啲叫做学术界啦、医疗界啦，咁啊多啲紧密为男士嘅健康咧，咁啊做多啲唔同嘅想法啊，或者系预测啊，甚至乎系计划嘅。咁佢哋亦都咧就系指出，男士嗰个健康咧，我自己就当然系非常之着重啦。咁如果你话要健康嘅心血管啊，或者系健康嘅体魄嘅话咧，无可厚非啊。有阵时的而且确咧就离不开啊，最简单一样嘢就系食得健康，同埋有关于呢个运动量嘅问题啦。咁如果你运动量足够嘅，正常又有做一啲定期检查嘅话咧，亦都系不吸烟，就唔会话即系饮酒又过量啊咁嘅情况嘅话咧，相信咧健康都应该系得到一个保障嘅。咁当然仍然有好多嘅因素啦。咁如果一有啲疑问嘅话咧，亦都不妨可以揾你嘅家庭医生去到倾一倾。咁健康系自己嘅，生命亦都系自己嘅。咁享受每一分每一秒咧，先至系我哋每一个人应该要享受嘅事情嚟嘅。 早上的时候找来这一首的歌曲，当你仍然有生命有力量的时候，可以跟你的情人拍下拖，他闷听。 能怪他烦厌吗？恋爱也很可怕，相恋游戏不可任性吗？年岁他流转吗？若然流泪有他珍惜吗？担惊恋爱受怕，有一些牵挂，有一些想我吗？躺床前欣赏的满月，泪水退一下，夜风吹熄晚霞，无言的心爱抱着我好吗？道理亦都下，只留情话，爱我可伸手拥抱，停留在我家，心中假如太差，都怪我好吗？不好嫌弃，好好游戏吧，谁换话还是他，有无言大雨下，冲动心动会一样吗？ 第一线 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各位听众早晨， Vicky 回到来直播室啦。不知道大家在餐厅的时候有些什么原因是会令到你再次光顾的呢？是间餐厅的嘢食好食啊，还是餐厅细心的服务精神呢？最近就有一个报道就话，有一个妈妈就推住架 BB 车，带住个 BB 去到一间餐厅用餐，就遇上一个好窝心嘅经历啦。当呢一个妈妈去到呢一间餐厅嘅时候，一个男店员就已经好快咁样帮佢安排咗位置。而喺妈妈点餐嗰阵，店员咧亦都关顾到 BB 仲好细，佢去主动咧就问佢：啊，你嘅餐品啊，需唔需要去盐呢？这个举动令到妈妈相当贴心，而妈妈也问她，啊，其实 BB 都有自己的东西吃，我可不可以拎出来给她吃啊？店员呢不单止很爽快地回答当然可以啦，还主动问呢需不需要帮你加热。我们经常去餐厅吃东西的时候呢，如果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暖心服务，的确是会令人吃饭都吃得开心一点的。 见到有需要嘅人上前帮忙呢一句说话咧，我哋就经常听啦。但系有时候咧，我哋会因为好多原因，可能系啊迟到啦，啊应该会有其他人帮手嘅啦，而令到我哋咧都却步。其实我哋咧都可以好似呢一个男店员咁样，成为令人窝心嘅嗰个人。只要我哋以心为心，帮别人谂多一步，好似巴士上让座啊，帮同事拎一拎重嘢啊，甚至系为一啲唔识嘅人推一推道门，俾一张纸巾，好简单嘅举动，都可以令到我哋嘅社区多啲正能量，多一啲爱啊！ 世界太怪，秒秒也被震撼，辗转反侧，探一刻光分，为了追光，学会分心。霓虹灯诱惑人惶恐的心，如世界试探我，引诱我下陷。红酒跟香槟都很吸引，面对缤纷又未够深狠。人的快乐常燃烧光阴，如世俗。 其实唔单止呢一啲咁细微嘅举动啊，其实咧仲有其他报道咧，就系都令到我觉得好想同大家分享噶。就好似咧搭飞机嘅时候咧，相信有好多人咧都知道，有好多人咧都唔想带小朋友上飞机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好惊 B B 咧会嘈到其他嘅乘客。咁咧有篇报道咧都话，有一个妈妈同爸爸咧带一个 B B 去旅行啦。咁呢个系好开心嘅事嚟噶嘛，但系佢哋都会好紧张，因为咧。上飞机嘅时候，唔知道自己嘅小朋友会唔会，哎呀，会骚扰到其他嘅人呢？咁但系咧，有一个好窝心嘅举动咧，又系令到佢哋觉得，好好啊！就系、是、飞机上面有一个乘客俾咗一包糖佢哋，咁然之后佢哋就好好奇，点解呢个乘客会俾咗一包糖佢哋嘅咧？原来就系佢哋知道佢都曾经经历过。 佢知道咧小朋友咧需要有一啲其他嘅物品啦，甚至系糖果啦，嚟到咧引开佢哋嘅注意力，令到佢哋喺飞机上面咧都能够可以有多啲嘅活动，去令到咧佢哋可以放松啲，唔会骚扰到其他乘客。虽然系一包咁微小嘅物品，虽然系几粒嘅糖果，但系对于呢一个妈妈同呢个爸爸嚟讲，都系一个好窝心、好窝心嘅举动，因为佢知道，有人明白佢哋，有人了解佢哋。其实有阵时咧，我哋都系咁样噶，可能你会遇到好多唔同嘅问题，但系只要我哋咧可以为大家谂多一步，我哋都可以成为帮助别人嗰个嘅时候，其实呢一个世界都会好美好。大家无论系身边嘅人啦，甚至系唔识嘅人啦，都可以好开心噶，一齐试下。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啊，嗱29度嘅气温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香港电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费城一条州际公路的高架桥，因为桥下面一架运油车起火，导致公路部分倒冧，公路需要关闭。事件中没有人受伤。发生事故的95号州际公路是连接东岸州份的主要干道。当地时间星期日清晨6:00，一架运载几百公升汽油的运油车在高架桥下起火，高温导致公路北行车道倒冧，南行车道结构亦都受损，公路来回方向一共八条行车线需要关闭。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话，会派出小组调查运油车起火同埋高架桥倒冧嘅原因。宾夕法尼亚州州长话，重建倒冧桥面可能需要几个月时间。白宫就话，总统拜登已经获汇报事件，并且提出向当地提供支援。澳洲新南威尔士州发生车祸，造成至少10人死亡、11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日深夜，一架巴士在亨特地区行驶期间翻侧。当地警方说，伤者已经由直升机或者经陆路送院救治，而车祸中有18乘客没有受伤。巴士的58男司机亦都被送院接受强制检验。当地传媒报道，失事巴士接载了参加婚礼的人士。正对俄罗斯展开反攻行动的乌克兰，宣称从俄军手中收复东南部3村庄。乌克兰军方发言人说，其中被收复的2村庄位于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和南部扎波罗热地区之间。乌军亦都俘虏多个俄军士兵和亲俄武装人员。乌克兰国防部亦都说，在南部重夺一个村庄控制权。乌军在南部战线往2方向分别推进300和1500米。俄罗斯国防部就说，防空系统在亚速海港口城市别尔江斯克附近击落一枚乌克兰导弹。俄罗斯之前说，乌军企图攻击黑海一艘舰艇，但是失败告终。哈萨克阿拜州发生山火，至今造成至少14人死亡。总统托卡耶夫宣布，星期一为全国哀悼日，以悼念山火中的死难者。托卡耶夫因为山火推迟对越南的访问，他在阿拜州举行现场会议的时候，指示政府机关要采取一切措施灭火，防止火势扩大，同时保障民众人身和财产安全。 山火在星期四发生，并且迅速蔓延，火场面积目前已经超过6万公顷，当局出动大约1500人和300多台设备参与扑救，目前火势初步受控。不过由于火场温度高、面积大和风力强等因素影响，扑救工作面临很大的挑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本周中后期天气持续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长跑运动员谢俊彦，我自小才认识港台，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联系香港。 子豪啊，你喺度做紧啲咩啊？ 我喺度写紧封信俾我老婆啊。 写信系咪准备参加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力举办嘅爱一世家书选举呢？ 呢、這个活动系要透过一封家书，以真挚嘅文字向伴侣以及家人表达心意。6月15号就截止噶啦。 听讲赢咗仲有丰富嘅奖品添，咁有意义。子豪，我好期待你写出好嘅作品啊！ 其实阿薛天仪，我系激嬲咗老婆，写紧道歉信俾佢咋。 我想了解多啲呢个公共服务，唔知道政府啲资料系唔系公开嘅？ 想知道政府持有嘅资料系唔使估嘅，市民可根据公开资料守则索取资料。喺公开透明嘅原则下，部门会根据公开资料守则，尽量向市民提供资料。如果唔能够提供，都会解释原因噶。想知多啲，可以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攞本公开资料守则睇下，或者上 www.access.gov.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6:36啊，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晨光第一线。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系啦，咁啊，头先都听过啦，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小白之外，仲有 Vicky 喺度啦。早晨， 早晨各位。 早晨，做咩咁？ 朝头早星期一啊嘛，错下声。 系咩？ 错下声， 吓死人啊！啲声。 朝头早系嘛？ 唔系咯，晨早流流啊。不过晨早流流有阵时咧，睇下啲开心嘅嘢都。OK 嘅，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见到嗰只黄鸭咧？ 有啊， 系啦，咁啊漏气又唔讲啦，咁啊唔紧要嘅，泄气之后咧又再加油， 系啦， 搞掂， 重新嚟过， 系啦，咁啊几时会再喺维港嗰度就两只一齐打孖行孖 bit 咧？咁咁啊等佢哋搞啦吓，呢啲就咁，但系就吹翻涨噶啦， 系系系系吹翻涨， 系啦，喂，但系佢都得意， 系 除咗咧喺有18个嘅港铁站啊嘛，18个港铁站咧，其实都会见到呢只黄鸭嘅踪影嘅，咁啊同大家一齐影下相，咁希望即系艺术嘅感觉咧，可以俾到大家啦。 我觉得咧呢一个鸭鸭热潮咧喺身边所有人都出现紧，点解咁讲咧？琴日我同屋企人饮完茶啦，咁喺商场经过啲商场，哦。我發現 咁喺商場嗰度經過商場， 咦係咩？喺商場嘅時候行鋪頭，經過啲鋪頭，我想講 唔好意思。OK， 經過啲商店應該想講，咁咧就係發覺有唔少嘅店鋪上面出邊咧。都喺嗰啲橱窗，系喎。 咁嗰只 两只 本身卖鸭嗰只关铺头咧，有冇减价？ 吓， 咁我又唔知喎，冇去了解啦。咁但係就见到佢仲要唔止一隻啊，即係佢喺 又係打孖咁樣， 一啲角落係啊，兩隻細細地擺咗喺度咁樣， 跟住一隻拎走咗咁樣。 冇啊，都係兩隻喺度，佢一隻冇漏氣，兩隻都喺度。咁我覺得哦幾得意喎，好似幾開心咁樣。 係啊，係啊，幾開心㗎。咁鴨鴨咧。我自己其實對鴨鴨咧就冇乜特別好大嘅情意結嘅，咁但係咧，其實我有隻，哎、今日冇帶身添，我有個 USB 都係鴨仔嚟嘅。 我以為你話你冇帶隻鴨係身，屋仔嗰啲鴨鴨係咪？ 但我嘅車又有鴨仔嘅。 哦，係啊，因為仔仔嘅。 仔仔嘅，咁我其實屋企都原來即係有細路仔之後咧，就會好多鴨啦，係啦，因為俾佢哋玩啊嘛，玩水啊嘛。而家啲鴨咧好多顏色嘅， 嗯， 即係粉紅色啊、綠色啊、 紫色都有㗎，係 啦， 七彩顏色勁開心。 光咁有啲绿色咧，所以我都觉得系唔知点解鸭可以黄色，好似最正路咯。我 咁因 为 鸭多数都系黄色咯 ，B B 鸭嘅时候 系咯 ，B B 鸭嘅时候黄色啦，系啊系啊， 啲白色咁样咯。 系啦，咁而家咧，其实我都觉得即系听翻好多唔同嘅市民讲啦，即系传媒引述翻啲市民讲就话到啊，啲鸭咧喺度都几好，即系觉得个人真系疗愈咗啊，个人咧好似开心咗啊。有啲人特登会去港岛嗰边睇啦，系啦，咁啊影下相啦。其实就算得翻一只咧，都无损大家对鸭仔嗰个嘅热情啊。 系啊，大家依然都系会过去影相噶，我谂系咪会都关颜色事呢？之前我咪讲过话啊，房间系咩颜色会比较好嘅、 啊， 然之后我咪话啊，其实小朋友咧，即系网上面啲报道就系话啦，如果小朋友嘅房间咧黄色咧就会特别好、啊，点解呢？就系、是、会令到个人有个活力啲啊、 嗯， 开心啲嘅系会，咁、唔知系咪因为只鸭仔？即咁大隻又係黃色，望落去都開心啲咧、 哦。可能都有機會啊嚇。咁而家呢個鴨鴨咧，其實佢都厲害啊。因為咧，佢除咗喺呢一個叫做維港海面之外咧，我都見到有啲報道就話到近5000隻嗰啲嘅小型橡皮鴨啊，係啊，喺佛祖嗰度。 係啊。我见到呢一个嘅时候就， 呢个胎压都几得意 啊！大家都好努力喎、啊，你谂下，好似嗰啲骨牌咁样咧，你唔小心有一只跌咗咧，你要重新再嚟过，因为佢可能会整断其他噶嘛。 系啊，咁、 啊、 而家大屿山嗰个佛祖嗰个位咧，我就其实我唔知道开翻未嘅，因为我之前咧即系去大屿山嘅时候，我就同奕玲去啫嘛，即系另外一位 新时代奋斗者， 咁啊同阿奕玲喺度拍嘢啦咁样，咁啊行过呢个佛祖嘅时候咧，咁啊见到佢哋嗰边其实就围晒嘅，咁我唔知道而家开翻未咁。但系即系点都好，有啲工作人员就入去排咗啲鸭仔啦，排咗5000只呢个鸭仔。咁、原来佢哋呢个活动咧，都系由呢、這个昂坪嗰边咧就发起，啲义工队发起嘅。咁、希望咧即系集合咗好多嘅义工嘅力量之后啦，咁啊将呢个叫正面嘅信息咧，就俾翻各界嘅社会。咁亦都希望咧就大家可以即系感受得到呢一个鸭鸭嘅快乐啦。咁而家喺譬如港铁站入边啦，咁。金鐘當然應該係最大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鴨仔啦。但你見唔同嗰啲站咧，耐唔耐都有隻鴨喺度嘅。 係 係啦， 我見到我啲朋友有打卡。 係啦，咁即係無可厚非的，而且佢係有快樂嘅感覺嘅、即係有啲 target 喺度啊。 只鴨鴨係咪咧？雖然佢個嘴係扁嘅嘛，但係都係向上微微彎曲，然之後望落去好似有笑緊咁樣。 係、哦、啊係啊，佢哋呢個特登就係整到有少少微微地喺度笑嘅、一定係有呢個效果嘅。咁我覺得都唔錯啊！如果你有啲方法。可以令到自己开心，譬如打下卡，我觉得真系可以去嗰度咪氹下自己开心咯，又唔使本嘅，啲、钱又唔使我哋出嘅，我哋净系去影相啫嘛， 开心一下嗬。但系原来咧呢一只鸭鸭咧，我琴日都有睇一啲短片咧嚟到去分享啦。其实咧整呢只鸭真系唔容易，真系唔系就咁放啲气入去就算，佢要计好多嘅角度啦。究竟呢一个嘅鸭鸭嘅弧度佢点样？如果就咁浮喺水面，攞啲绳吊住佢会点样咧？ 会歪咗噶，如果 系啦，佢会向前咧。可能向前傾啦，或者向後倒咁樣，咁、所以今次咧就有一個平台俾咗佢哋咁樣咯、所以其實成個製作過程咧，即係見到嗰啲工作人員分享都唔簡單，所以既然佢哋咁努力咁樣去製作呢啲歡樂俾大家嘅時候，大家都可以去打下卡、影下相，開心一下。 啱啊！我覺得咧，即係除咗鴨之外啦、我覺得今次鴨都係成功嘅， 係 啦，以後咧應該再揾多啲唔同嘅藝術品。 系 吓艺术品， 或者啲大大啲嘅，其实大家都会好开心。有 阵 时喺商场咪有啲公仔，可能好大只嘅，大家见到都会好开心噶。 哦，系啊，系啊，系 啊。之前咧有一个旅发局嘅，咁啊同日本嘅艺术家原点嗰位艺术家咧就合作啦。咁除咗喺山顶或者喺M 家嗰度有一啲有关佢呢个嘅展品之外咧、其实佢都玩咗好多 AR 同埋 VR 嘅。咁佢啲 AR VR 就即系我记得嗰阵时我亦都有玩过，咁就直头系。我是一个虚拟不是在一个现实世界里面，我个人在现实世界嘛。但是你用你个 AR 和 VR 的电话的装置呢，你就可以直接影到呢就同这个艺术装置去到合照的。 哦，即是你可以掂住它。 对啊，好像掂住这样的。即是你个人当然是虚拟地掂啦。但是你影出来的时候呢，你用回旅发局那时候的 App 呢，其实就可以变回那些圆点波波的艺术品出来的。其实我觉得、哦、我觉得这一类型的装置呢， 即是现在都用到的。 现在可能个 campaign 完了。 哦。 是啊。所以如果你话啲鸭夹又可以用翻啲，今次会唔会有啲呢一个 AR VR 可能有，我唔知啊吓。咁、但系如果其他嘅艺术品如果喺香港出现嘅时候，都可以用翻呢啲嘅装置。 我、哦、几开心、啊，系啊，同埋我觉得呢个系多咗个元素，俾无论同朋友啦，或者情侣啦，甚至家人咧。除了影相你就咁打卡嘅啫嘛，但系你知啦，如果有一啲可以好似虚拟掂到嗰啲咧， 系啊， 大家就可以用唔同嘅角度帮大家影相，好似几开心喎。 系啊，即系有阵时旅发局推嗰个叫做旧香港嗰啲嘅活动咧、你都可以一路攞住个电话，譬如尖沙咀天星码头，你就可以睇翻以前嘅尖沙咀嘅天星码头嗰个位置，所以都系几好嘅。即系科技点样去到令到我哋咧更加了解自己身处嘅地方啊，都系非常之好啊吓。 晨光百科。 好啦，六点四十四分，同大家再睇睇天气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物，明日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本周中后期天气咧就持续唔稳定噶。而家咧就系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82%嘅早上嚟嘅。朝头早我同大家讲下云，一嚿嚿云嗰个云啊，云咧而家就可能啲云好犀利啦，啲云啊心地好啊，今日点解啊？因为有厚度嘛，咁啊呢个就系云啦，今日嘅状态。咁但系其实好多时都会见到佢哋咧有唔同嘅颜色嘅，咁啊大家都知道啦，云咧系由于嗰个颜色咧系因为阳光嘅折射嘅。我哋亦都了解到咧，就空气入边所含嘅水蒸气聚集，咁啊变成水滴或者冰滴，亦都系形成咗云嘅。如果呢啲嘅冰点、水点啦，咁啊变得更加大嘅时间，就会成为雨啦，或者雪落喺呢个地面上边噶。好啦，当水滴细、数量少嘅时间咧，就能够从上方照过嚟嘅太阳光反射去到每一个嘅唔同方向，所以云整体性睇上嚟咧会比较上白色嘅。咁相反如果水滴同埋冰点啊，嗰啲冰嘅体积较为大嘅话，数量较为多，云层咧就好似而家今日咁样咧变厚咗嘅话，光线就冇办法抵达云层嘅下方，于是乎咧原来就系因为咁变成乌云嘅。好啦，一般嚟讲乌云啊，咁啊就有含较多嘅水滴同埋冰滴嘅，所以咧乌云就会比白色嘅云咧更加容易去到落雨或者落雪。咁我一听就明白啦，哦，原来咧呢一啲嘅云咧之所以咧就会成为咗乌云咧，就系因为原本太阳光啦射落嚟地球嘅时候，咁啊个云咧个背脊啊，云啊面向我哋嗰面啦，咁啊就叫面向我哋啦。咁但系佢背脊嗰边咧就好似挡住咗啲太阳光咁样，啲云厚得滞，咁啊啲阳光射唔到落去咯，哦咁啊就。变黑咗咯，咁啊变咗乌云咯。咁但系点解佢会厚啊？原来就系因为嗰啲水滴咧，入边嗰啲空气嘅成分啊，水嘅成分咧就比较上多，所以就晒唔到啦。以前啲人咧，即系古人啊，佢哋都已经咧系好努力去到学习咧，点样去到观天啊，或者系望下星象啊，了解自己身处嘅地方，同埋嗰个嘅叫做天气甚至乎天文嘅变化。咁我哋今日咧已经用咗好多科学嘅仪器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能够仍然熟悉呢啲用肉眼都睇得到嘅天气常识嘅话咧，咁啊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容易了解到自己将会。会唔会需要拎遮翻工翻学咯？人就算点样进步都好啦，我哋都系需要望天打卦，睇下天需要有啲咩启示，同埋我哋应该点样去到好好地为自己每日嘅工作同埋行程做好准备。 数十年，原来眨眼就过，能共一起算是缘分。梦幻般一生， 付出努力，收获也算不错。心知道，凡事会有终结，各生东西日子练。明白分开一刻未想告别，灯火只被熄灭。凭着爱有爱，在你我心中。凭自信，我哋闯出温那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I believe love is in our heart.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情同到风雨幻变，就算分开也愿常在线。人是生于斯，目光笑面，指望永远可见。可知道延续总有终结，回味世俗甚多片段，情愿潇洒挥手用歌送别，他朝偶遇重见。凭着爱有爱，伴你我心中。凭自信，我哋闯出温雅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We believe love is in our heart.从狂想吸至今，欢笑声音在远近。从沙啦啦至今，给我掌声在心中。从追赶跑跳中，有你知音共轻松。千载不见踪，水分开，有日再见。 这个时间来到六点五十一分，揾你呢首作品，佢哋温雅由始至终。由始至终都系陪住我哋，所以今天会有呢一首由始至今去到俾我哋听啊。二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嘅早上，喺呢个时候我哋有职场 QL 系列，咁啊由六月份开始啦，职场 QL 系列亦都有少少嘅微调嘅。喺星期一嘅早上啦，我哋都会有关咧，就系一啲叫做化妆嘅技巧，咁啊有专业化妆师喺职场 QL 系列同我哋一齐倾下偈，一齐分享一下嘅。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又系晨光 KOL 啊，今日咧系我船仔咧冇咗 O 哥啊，得我一个啊，有啲失望添。嗱，不过唔紧要嘅，因为咧我哋今日都系有星 做啊，认真啲做啦，夹硬又要推埋个麦，嚟啦嚟啦嚟啦，快啲问我哋星级嘅化妆师咪咪姐啦吓啊嗯。 早晨啊，我咪咪妹啊。 OK， 好，咁就交俾你啦，船仔好嘛？ 好啊，早晨啊，咪咪。我咧中讲下就系早起嘅妆容啊，因为我平时咧就翻六点啦，六点钟嘅我咧就系一个即系。 又未瞓醒啦，然後咧啲皮膚又好乾啦，乾到咧我淨係浮粉啦，咁我就索性唔化妝、或者水腫，係兩咩辦法解決咧？或者一開頭或者係可能前一晚開始係咪已經要開始護膚咁樣咧？ 我相信你朝頭早咁攰咧，你前一晚都未必有精神去護膚噶啦。咁其实呢你化妆之前你剛才讲过话会浮粉嘛。咁我哋呢其实最简单可以攞你嘅化妆棉啦，倒啲纯保湿嘅化妆水去即时急敷下你个皮肤嘅。咁都会有舒缓啦，同埋令你个皮肤更加保湿贴妆嘅功效嘅。 咁我话係要敷几多分钟即定係话啊个化妆棉係要浸湿晒之后就敷全面咁样定係抹呢？ 其实如果你睇下你系咪全面都干燥啦，全面都干燥你可以敷全面，其实湿晒成个 cotton 跟住敷一分钟就够嘅。咁、或者咧，如果你有多少少时间，你嗰日哇，我想扮靓啲，想个妆更加贴，其实市面上都有啲三至五分钟嘅面膜你可以敷嘅。咁、至于你头先话水肿方面啦，咁我哋可以用一啲比较去水肿同埋紧致嘅 product 啦，去帮手啦，一啲精华啦，咁同埋咧用一个按摩嘅仪器咧，可以帮你去水肿嘅。如果你冇按摩仪器唔紧要，我见到你个眼神， 我嘅眼神就系冇啊。 你可以用你嘅手指、你嘅指节啦，去推你嘅面淋巴嘅位置咧，都可以帮助去水肿嘅。 有冇话咩方，即系点样嘅手法推系会好啲啊？ 由下哇，而家用呢个空中去形容，由下爬去耳仔嘅位置啦，全部咧都系由中间向外嘅，由下向上嘅咁样推咯。 咁通常要推几耐？因为我惊 咁就视乎你有几多时间啦。 即系推得越耐越好啦，当然系嘛。 咁都唔可以过耐嘅。如果你推到你个皮肤已经泛红，咁就唔系咁好咯。其实我谂一两分钟都够噶啦。 你觉得饮譬如我成日听人讲话饮斋啡，或者有时有用一啲铁匙羹，之后你摆入雪柜度雪冻佢，即可能前一晚雪冻佢，咁第二朝拎出嚟敷，你觉得呢啲方法系咪都系 OK 嘅？ 其实都有用噶，因为斋啡啊、薏米水呢啲都系去水肿嘅产品嚟嘅，咁可以帮你利尿，咁你都会冇咁浮肿咯。咁至于你头先讲铁匙羹就系帮助眼睛去水肿啦，因为你冇理由用铁匙羹慢慢按成块面噶嘛。 系，咁我都咁都可以，因为我都好容易，唔知点解，可能平时夜晚瞓觉好中意捽眼咧。第二朝只眼真系肿晒，咁或者系譬如我系大 con 噶啦，咁朝头早咧系真系戴唔到噶，我唔知点解只眼好干，有冇话办法系即系可能滴身你鹽水定係點樣？我可以令到即唔會咁可以戴到 con 咧？ 我平時我會滴眼藥水先戴 con 咯，因為我隻眼咧都戴咗 con 好多年啦。我會滴嗰個荔枝嗰個眼藥水，因為佢咧 專係for隱形眼鏡嘅， 係佢for去紅根好好咯。咁啊滴完戴 con 就會好啲咯。咁當然啦，早啲瞓都會好啲。 這個有啲難啊！我要五點鐘起身咧，前一晚又要做預備咧，真係起唔到。咁但係譬如頭先講到話啊，底妝貼唔貼服嘅問題，有冇話用咩 product 啊？例如因為想快啊嘛，即係朝頭早趕啊，有冇話啊用直接用一啲foundation 好啲啊？定係用 cushion？ 或甚至我用 BB cream 或者 CC cream 咁樣都 OK 咧？ 其實要視乎你嘅膚質嘅。咁我一般會比較建議咧，用 makeup base 之後用 liquid foundation。再加水粉咧，呢个会系最持久嘅妆啦。咁但系因为好多人都好似你咁，哇，好赶翻工，咁都不妨用 cushion 嘅，因为 cushion 会比较快去做到全面嘅遮瑕。咁但系咧，佢个因为始终 cushion 后面咧，好多人都会唔加水粉，咁个持妆度就未必咁高。咁同埋咧，佢系比较适合一啲中性至干性嘅肌肤嘅。如果你出油出得好犀利咧 ，cushion 就未必适合你啦，因为你都会 feel 到佢质地咧系比较滋润少少嘅。 系，咁但系譬如平时因为我翻工咧，我连防晒都想悭翻，即系我有时就想直接用 BB cream 咁样。 系， 咁但系又真系好干啊 ！BB cream 唔知系咪我用嗰只牌子偏干。 其实 BB cream、CC cream 而家都比较少人用噶啦、因为其实佢嘅肤色咧比较假少少啦，冇咁适合你嘅皮肤。 是偏铜色啊，系啊， 系比较偏灰少少。 系， 咁头先你话防晒嗰方面啦，咁我之前有同你讲过啦 ，foundation 都有防晒噶嘛，咁我哋拣一只比较高防晒嘅 foundation 咧，咁就一举两得啦。 啊，咁讲完底妆可以讲埋眼妆啦，当然。有冇咩话啊？系咪即系我平时化眼妆咧，都好中意叠色嘅。 系 咁，但系平我谂 高技巧 系啊，系高技巧嘅叠色啦。咁但系你翻工应该冇时间咁高技巧噶啦。有冇话啊？可能平时都系 O L 嘅装扮嘅话啊，适合啲乜嘢嘅颜色嘅眼妆咧？ 其实一 般咧最百搭咧就係 Earth Tone 啡色嘅眼妝嘅，咁你可以揀由深至淺嘅啡色啦，或者你可以揀少少 coral 珊瑚色咧，都好啱我哋亞洲偏黃嘅皮膚嘅。咁同埋咧望落去都會自然啲啦，都會大啲，同埋咧冇咁容易失手嘅。 哦，咁但係譬如我呢個眼線啊， 係 我雖然識畫眼影，但我唔識畫眼線， 係 尤其是朝頭早咧，你隻眼又腫啦，你又眼瞓啦， 見唔到自己個眼線喺邊， 你隻手又震震地啦，啊點樣可以畫一條靚靚地嘅眼線咧？快速咁， 快速咁畫一條靚嘅眼線，首先你個手唔好震先啦。咁同埋咧，其實你望鏡嘅位置都好有影響嘅。一般人咧化眼妝嘅時候咧，望鏡你都會係直直咁樣碌大隻眼望噶嘛，咁其實咁樣係望。望唔到你眼線嘅位置喺邊咯，所以其實咧，你可以咁樣打斜45度角向下望，咁你就會望清楚自己個眼線嘅位置咯。咁一般冇咁容易失手眼線嘅位置咧，就會喺眼睫毛嘅根部嘅。咁同埋你支筆咧可以打平啲攞，而唔係打尖尖咁樣篤自己嘅眼，咁樣咧就會可以比較容易 smooth 地畫完一條眼線咯。 哦，因為我真係平時對住屋企咧，即係可能你廁所有塊鏡咧， 就碌大隻眼望住。 係啊，係啊，係啊！ 我好多學生同埋客人都係咁嘅。 好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曬咪咪教我畫呢一個朝頭早嘅妝容，我下次試下咧畫靚咗翻嚟，睇下歐哥覺得我有冇靚咗 啊！好啊。 早上6:59啦，咁啊，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噶啦，啊，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啊 ，Benny 啊，宇波已经喺度噶啦，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第一，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7:09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除咗有小白啦，同埋 Vicky 继续喺晨光第一线之外啦，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啵啵，今日朝头早咧都有姑喺度嘅，啵啵，早晨， 早晨，啵啵， 早晨，姑姐。 好中意咁样叫佢， 点啊，泳儿姐， 唔系好亲切啊嘛，我觉得 系啊， 泳儿姐，咁啊，手下留情啊，泳儿姐， 姑姐， 咁啊，你个名好听啲嘅，要嗌姐， 系，唉，唔好讲呢啲，白爷白爷， 唔千祈唔好，你嗌我白仔得噶啦， 唔好讲呢啲。 好啦，姑姐同我哋睇下新诶，睇下呢一个交通先咯。 好，我先提翻大家，加士居道天桥去翻红磡方向近骏发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咁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空庄道桥面，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就喺福亨。咁封路情况，喺葵青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去翻青衣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中慢线封闭。另外，观塘道受到爆水管影响，去翻黄大仙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部分行车线受阻。仲有铜锣湾区系有紧急路面维修，车长超过7米嘅车辆暂时唔能够由坚拿道东左转入去耀华街，就系咁多啦。 每一次咧，听到交通组嘅同事入到入嚟喺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咧，我都觉得佢哋系非常非常之专业嘅。 点解咁？ 最主要原因嗱，你听而家阿姑把声几为俏为妙，但系咧同佢讲咧，喂，不如同你睇下交通嘅时候咧，佢即刻转咗通嘅，佢咧就会即刻好啊。 好似即刻入戏咁样， 系啊，即刻入咗入个戏入边，即系 唔系戏嚟噶， 唔系啊，真系好似啲演员啊，意思系 好认真噶， 转咗个角色， 就系中意你认真， 张柏芝咁样。 我系认真噶， 我系真辣到人哋嗰度 噶。 哦，好，得，咁啊，所以咧都系吓非常可信啊呢一个嘅教授，佢特登咧用翻呢一个通啊好嘢 嘅声音， 专业系啊，听众睇唔到阿姑个样咋， 系啊。 好好睇噶， 唔好讲呢啲啦。 好啦，喂，交通仲有啲咩提一提我哋啊？ 咁就提就冇嘅，不过咧就有啲开心嘢， 系 有爱心嘢。 咦，你今日个头系摔过嘅，所以你惊整乱佢嘅。 系啊， 所以个有约喎，等阵 佢已经系咁善落。 好，咁啊，请讲，请讲。 系啊，咁原来咧，今个礼拜三6月14日咧系世界捐血者日。 哦， 系啦，咁就系纪念呢个血型嘅科学家发现血型嘅科学家咧嘅生日嚟嘅。咁所以咧，为咗呢个活动咧，咁红十字会都会有一啲地方俾大家打卡嘅，咁当中包括一啲港铁站嘅广告板啦，巴士嘅车身广告。另外咧，仲有電車嘅車身。 有冇講話邊個港鐵站㗎？ 有㗎，咁咧包括咧就港鐵銅鑼灣、灣仔、觀塘、旺角同沙田嘅。 嗯。 咁另外，如果巴士車身廣告咧，就係巴士路線2號 A 同埋960嘅，咁會經旺角、觀塘同埋咧中環至灣仔咁樣。 呢個就難啲打卡巴士。 巴士啊， 周圍走啊，好曳啊架巴士。 另外咧，14日開始咧就會有電車車身廣告嘅。 14日哦， 即 係 都 好啊，好好呢個行得慢啲，容易啲打。 係啦，同埋相信都你企定定喺電車站應該都會影。 應該有嘅，係啦， 因為佢一條線嘅啫嘛， 同埋佢唔會 cut 線嘅， 冇錯， 好乖嘅電車， 冇錯。 哦，幾好喎，咁啊耐唔耐都應該捐下血嘅， 大家冇捐血習慣啊。 我冇试过 噶，系咩？ 系啊，我决定今年， 今年听日公司有， 系啊，所以我就系话决定今年试下， 哦， 帮下人啊嘛。 咦，你第一次留咗俾香港电台喎？ 系啊， 第一次留 电台好多第一次噶，我喺呢度。 咁你就系留住港台嘅血啦， 系咯，哦，几好喎，咁样唔错吓。 听日就有捐血车嚟到公司嗰边。 系啦，咁阿姑咧，你自己有冇捐血嘅习惯噶？ 我上个月捐咗啦， 哦，系咩？ 上个月捐，所以听日捐唔到。 哎呀！ 我真系 唔可以留唔到港台 经常捐嘅系咪啊？ 系啊，就隔几个月啦，每隔几个月啦。咁但系咧，讲翻捐血车咧，其实系由唔同嘅机构咧捐俾呢个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嘅。咁当中每一架捐血车上面咧就会有3张咧可以调校角度嘅捐血仪嘅。咁另外新呢一架捐血车咧外面都会有一个43寸嘅高清电视咧去播一啲宣传。大家叫大家呼吁大家捐血嘅一啲影片啦。另外咧，其实咧现时嘅车身设计咧都会有一啲地标喺度，即系例如会展啊，一啲图案喺上面，咁即系宣传翻呢个捐血嘅信息啦，去到唔同各区咁。 几好啊，几好啊吓！咁如果大家即系身体 OK 嘅，不妨咧多啲捐血。 系啊， 成日都听到红十字会咧就系要帮手嘅， 告急。 系啦，咁所以就唔好等人哋告急先至去帮手，自己经常都走去帮手。 系啦，因为唔好一次过涌晒去捐，其实咧佢哋有保鲜期嘅啲血。 系啦，咁啊，经常帮，抱住个心态帮人嘅话咧，其实老实讲啊，最终一定系帮到自己嘅。 冇错啊，如果健康良好啦，身体嘅体重系41公斤或以上，即系90磅以上咧，其实都可以捐血噶啦。 哦，好，咁啊，我都会去捐嘅。 听日 系啦，哦，系啊，我都会捐啊。 我听日 我去到嘅时候，一定第一句同佢讲。最大包嗰、那个，等我嚟。最大包嗰、那个， 有 size 都得两只 size 嘅啫。 系啊，得两只就大包个 size， 系啦，就系咁样。好，唔该晒阿姑，唔该晒。天气方面咧，问一问阿 Vicky 啦。早晨 ，Vicky。 早晨啊 ，Vicky 又出到户外嘅地方啦。我而家喺广播系。 系，喂，你继续讲得噶啦，我谂住问下你出边啲云系咪好厚啫嘛？ 啲云啊，出边啲云啊，其实都厚啊，同埋睇到好多层咯。 嗯， 即系咧，佢系唔系就咁成片云咁样嘅？佢有唔同 layer 咁样嘅。 哇，咁犀利啊！ 所以系啦，咁但系咧个天好光喎、 啊。 我上个礼拜咧睇出嚟嘅时候咧咁灰蒙蒙。 嗯， 系啦，咁同埋咧都有少少风啦，咁但系咧都系有少少湿湿地嘅感觉嘅。 嗯，咁啊朝头早都几好啊。 系啊系啊，嗱，啱啱你就问啲云系咪好厚啦？咁啲云咧其实咧系厚嘅都多嘅，咁但系咧就唔系一大嚿咁样啦，咁同埋佢都喐得几慢嘅啲云，啲云。 嗯，真系冇风。 系啦，咁但系有光线啦，即系有阳光嘅时候咧，都见到哦，好靓喎！其实个天今日都，同埋中间穿插咗都见到个天空蓝色喎。 嗯，咁啊都几好，即系朝头早呢一个嘅颜色咧，那个卡通啊，都令到我哋觉得系几舒服，会唔会啊？ 会啊会啊会啊！ 会觉得好精神，唔会觉得一出到门口就已经觉得哎呀灰蒙蒙咁样，又唔觉喎。即系我而家喺身处广播道呢个地方，见到个天空咧都系光嘅，咁只不过系多啲云，可能晏啲啦。即系见到啲云咧，有啲白色嘅，有啲都真系灰色嘅，可能晏啲就真系落雨啦。 系啊，咁啊，天文台都话到今个星期嘅气温啦，同埋呢一个嘅落雨嘅雨水啊，有啲系唔稳定噶吓，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住噶。 是啊，因为本身呢都话会打风咁样㗎嘛，咁但係就打唔成，但係就会连续落好多日雨咁样啦。 嗯，咁大家留意住啦。 冇错，咁其实都呢想同大家即係分享一下啦，就係、是、原来呢台风呢，我哋平时成日讲台风啦，係咪打风㗎嘛。咁原来呢有好多地区呢就唔同嘅叫法㗎喎，咁大家可能有听过就係飓风、台风同埋旋风啦，你有冇听过？ 有喎、啊、飓风、台风、旋风，系喎，都有听过。 係啦，旋风呢就係船仔个船。旋转个船咁样啦，咁究竟其实佢哋点样分嘅呢？点解我哋又喺香港唔会叫飓风又唔会叫旋风嘅呢？点解系台风呢？原来佢哋呢系因为唔同地区就会有唔同嘅叫法㗎喎、哦。而飓风呢多数呢就系发生喺呢一个北大西洋同埋北太平洋嘅。 嗯。 係啦，发生喺嗰度呢就会叫飓风啦。咁而喺西北太平洋同埋西部以及呢系印度洋嘅地方呢，嗰度起出嚟嘅咧就叫台风， 嗯， 而旋风咧就系多数喺地球嘅热带地区，好似系南太西洋、南太平洋同埋东南印度洋一啲地区咧，嗰度咧就会叫旋风啦。 哦，都几得意喎！原来唔同地方出世嘅风又唔同叫法噶、哦。 系啦，咁就会俾大家知道，哦，一讲起诶要打可能台风，就知道哦大概喺边一个地方嘅，边一个位置嘅旋风喺边边噶，喺边边太平洋噶，咁样咁大概大家就会知咯。 嗯， 系啊，原来系咁样咯，即系我觉得嗯都几得意，因为自己平时咧就睇开新闻嘅时候啊，点解成日讲打风、台风、台风，但系咦睇其他新闻又叫旋风啊、飓风啊咁样，咁大家知多啲都系好嘅。 系啊，咁啊香港咧就六月份啊，咁啊都慢慢开始都会进入呢个风季噶啦，咁啊所以咧大家了解多啲呢方面咧系好事嚟嘅。好啦，你快啲翻入嚟一齐做节目啦吓，唔该晒 Vicky。咁啊详尽嘅天气预测方面咧，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就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噶，最高嘅气温咧会系去到大概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咁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明日间中有骤雨，以及咧就有几阵狂风雷暴噶，去到本周中后期天气咧都会持续唔稳定嘅。而家29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83%，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属于2，咁啊低水平嚟嘅，所以空气咧都系好噶。咁啊再望埋呢个九天天气预报啦，咁其实由听日开始啦，咁降雨量咧都会相当之高噶啦，咁听日甚至乎咧去到星期四五，星期四五咧更加系今个星期落雨最大嗰两日添，咁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吓，咁落雨咧都会去到维持一个星期左右嘅，咁所以更加要攞定啲雨具出门口啦。7:19嘅时间有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继续有志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咧讲下一啲舒缓自己身心灵嘅技巧啦，性相替啦。咁啊，上集咧都讲咗好多关于冰山理论啦，成个冰山咧同大家剖析过一次啦，不过用概览嘅形式去讲嘅。记得上个礼拜主持人就用咗一个事例，就系话啊，可能拍咗7年拖啦，咁啊准备结婚咯，咁啊签字之前啦，可能咧关系上出现咗一啲突变啊，最后。结唔成婚，咁当然咧，男方又好，女方又好，都怀住一啲嬲怒啊，或者一啲怨恨咁样啦。咁啊，用冰山嘅理论点去解拆咧？上个礼拜咧就系概览形式讲啊，今集咧就深而更深去推演整个理论点样可以实行得更加好咧。咁啊，周博士交俾你多讲啦，好嘛？唔该晒。 阿欧，你讲得好好啊。冰山理论系好唔简单，同时好好重要嘅。嗱，佢五个层次就系首先睇自己行为啦， 嗯， 而行为下边系情绪啦，情绪下边系期望啦，期望下边系信念，最后系自我价值感嘅。嗱，无论发生咩事，特别一啲唔开心嘅事或者事与愿违嘅事，首先睇睇自己嘅行为嘅模式对应模式系点。有啲人系不断攻击别人啦，去闹别人啦，好多愤怒嘅，好多情绪嘅，于是自己好辛苦，同人关系出问题。另一种咧就不断去逃避嘅。即系瞓觉啦、shopping 啦、唔理啦、扮冇嘢啦，即系唔 去掩飾咗佢啦。咁呢個結局咧，積埋嘅問題會好嚴重，一爆發咧，一發不可收拾。然後另一啲人咧就超理性，不斷用頭腦去分析，咁結局咧亦都係逃避咗自己真正嘅情緒同埋問題嘅。咁另一種咧就是、不斷自責，去鬧自己，覺得自己死蠢，覺得自己冇用。咁所以個第一個我哋要留意一下自己嘅行為模式，而更重要就係嗰個情緒啦。我哋每個人都係情緒動物，我哋有幾多情緒，身體就會有幾多病。所有身體嘅病痛咧，好大程度上都係我哋未轉化、未療愈嘅內在嘅情緒。譬如可能有好多研究都發現㗎，即係一個癌症咧 ，cancer patient 咧，通常係佢病發前嗰兩年至三年咧，係積咗啲好大量、好強烈嘅情緒，而最強烈通常咧就會係憤怒、內疚同埋悲傷。咁呢三種情緒如果長期積累嘅時候咧，個身體會出事㗎，成個免疫系統會受損啊。咁呢個我哋好值得留意我哋嘅情緒，所以我哋要學習去舒緩情緒。好健康咁样去转化情绪，而更重要下边就系个期望啊，就系、是、我哋好多时我哋咁愤怒，其实唔系因为对方啊，系因为我对佢嘅期望。当我一调校咗期望咧，对方同样嘅行为咧，当我唔再觉得佢应该要点，或者你一定要点咧，我可以处之泰然，可以如是去接纳，我会轻松好多。嗱，唔系话去合理化佢，而系。试下从唔同嘅角度，我对佢有咁嘅期望，佢对我都可能有佢满足唔到嘅期望，可能佢对我都有好多佢好失望嘅期望，所以唔好净系闹阿仔、闹老婆、闹老公得唔得？当我闹对方即系自私嘅时候，可能佢都觉得我好难顶，所以唔切忌将自己嘅需要变成期望，强加喺对方身上，都要听翻会唔会？对方都对我有多期望，我都达唔到，会唔会对方对我都好失望？会唔会我都好自大地、好自以为是地，觉得你一定要跟我心中嗰套先至觉得我啱？你唔跟我套咧，你就系死蠢。如果咁嘅任何关系都会出事嘅，所以我哋好需要好谦卑、好踏实去检视翻我自己会唔会都有好多期望强加咗喺我爱嘅人身上，喺我身边人身上，而我有冇为到我需要去负责任去沟通自己，我有冇让对方收到原来我有咁嘅期望，还是我假设咗你做得我男朋友女朋友你就应该点，你做男人就要点，咁呢啲只系我嘅期望，佢有冇同意过我嘅期望，有冇认同过咧？咁呢啲我哋好需要学习嘅。 呢个系咪关于嗰个期望管理啦？其实去到呢一步已经， 嗱呢个好深嘅，呢个嗱我净系几句讲啊，每一个都系一个一年嘅课程嚟嘅，如果真系喺。辅导学心理学里面咧， 所以要读好。华生博士，你见平时我哋喺度倾偈咧，即系做节目，我好少 stop 你啊嘛。咁但系咧，因为我一路听一路学啦，咁估计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系一路听一路学啦。咁去到呢位咧，我就要停一停先啊。呢、這个关于期望管理，好似华生博士你头先讲啦，啱，可能每一个items。都是一年的課程，因為當你做好了處理了一層一層的冰山呢，你就會跟自己的心呢好好咁樣結連埋一齊。我講得啱唔啱啊，周博士？ 你講得非常好啊！所有嘅痛苦、所有嘅傷心咧，都係嚟自唔係嚟自外在嘅人事物，而係嚟自我自己未被滿足的期望。所以当我哋能够只係学到呢一点呢，我哋人生会有好大嘅开悟或者改变。係点样呢？就係话下次当一件事我觉得你搞到我讲阿仔点解你可以咁啊，老豆你点可以咁，阿妈你做乜点嘅时候呢，喺闹对方之前只係问自己一条问题。我对对方有啲乜嘢我捉得好实。我冇做错，对方都冇做错啊，唔係讲道德批判，而只係问自己嘅问题。我有啲乜嘢自己捉得好实嘅期望，係我觉得对方应该点唔应该点，而係我的期望不被满足，以致我会咁愤怒、咁伤心、咁失望。然后就係问我可唔可以调校呢个期望，譬如放轻呢个期望，甚至放低呢个期望。而最重要问啦，呢个係我嘅期望还是佢嘅期望呢？佢会唔会有同样嘅期望？如果佢根本冇呢个期望，佢有相反嘅期望，咁又好正常喎、佢用佢嘅方式去成长，佢只係我强加咗我嘅需要喺对方身上。而唔係因为佢係衰人，佢卑贱家下流无耻，唔係咁样。即係我哋没有一个有效嘅沟通， 我將我的期望不問情由強加在他身上，所以我值得問回對方，其實你覺得怎樣，基於什麼你會做這個行為。當我們願意這樣溝通的時候，關係就有出路。如果問我自己，就很憤怒很傷心去指責我的女朋友男朋友，但他就莫名其妙，他覺得他沒有認同過我的期望，大家是來自不同原生家庭，不同成長背景，不同的世界觀，不同的信念，是兩座冰山的相撞，所以很多關係婚姻出事呢，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我處理很多離婚或者婚姻的個案，大家都很努力很用心去愛對方，只是沒有用到對方需要的方式去愛，我沒有滿足到對方的期望和需要，然後我活在自己的世界，很努力去孤芳自賞，但原來那個根本不是他的需要，是我自己很需要被需要，我達不到他的需要，然後大家對對方都很失望很傷心，那是很可惜的。所以冰山是很幫到我們為回自己需要負責任，很謙卑的去看自己，而不是將我的情緒投射發泄在對方身上。好嗎？我在這裡停一停，聽下我 的真是一個漫長的學習來的，人生流流長，特別是這幾年 COVID 過後，大家特別想照料自己的身心靈更加多，成日說隨性而為之餘，怎樣可以在關係上隨性得來，但是又可以兼顧到對方的需要呢？有時候太隨性就會令到關係進入一個蒙蔽的空間。剛才周博士說得很有曙光的一句說話，是怎樣在關係裡面尋找出路，因为两座不同的冰山，他们融合到固然只是好，撞在一起呢，大家玉石俱焚的那个感觉是，我估即是面临关系破裂的你有机会都知道是大概是这样的状态，对不对博士？ 是啊，你讲得非常好，所以你正好讲得很好，就是要兼顾对方的需要感受，而不是随心而行随性而行，我爱自己，我要照顾自己，咁啊大晒，咁啊真系惨啊！同你一齐嗰个就会好阴功，即系如果我哋只系话，所以我谂好重要咧，就系咩意思咧？就我成日讲有一句金句，我鼓励大家真系用心去听嘅说话。生命嘅智慧就系寻找被爱嘅证据，而唔系被害嘅证据。 讲多一次得唔得啊？呢一句说话。 好，生命嘅智慧，生命嘅出路，就系我哋要懂得去寻找被爱嘅证据。而不是被害的证据。我们只得下一集用一整集时间来讲，因为很多人说没人爱我，没人爱过我，不会的，上天一定很爱你，给了全世界最昂贵的东西，譬如空气、阳光、水，就是无条件的爱的。所以生命的智慧就算我觉得对方千疮百孔，不要觉得他是来伤害我，我有受伤害的感受，不表示他有伤害我的意图。即是我自己修为不够，功力不够，当我能够找到被爱的证据，我生命就会充满力量，就会有出路，关系就会有出路，对不对？咁我哋可能下一两集详细可以再分享，是透过一些实际的关系的处境去再讲。 好啊，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啦，非常多谢呢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咁多啊，咁期待华山博士下一集再同我哋多讲少少呢关于呢个冰山理论啦。多谢周博士，下集再倾过，拜拜。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葵涌医院一个28岁男病人失踪，医管局九龙西联网呼吁公众协助寻找。发言人话，病人昨晚因为受伤，由医院职员陪同之下，去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病人大约在晚上9:45自行离去。保安员随即在全院范围和附近地区搜查，但是未能够寻获病人。联网非常重视事件，已经报警求助。病人身高大约1.8米，健硕身材，短发，并且留有胡须，身穿绿色长袖有领上衣、黑白格仔长裤和拖鞋。院方呼吁公众人士，若果发现病人，可以致电长沙环境署或者致电999。 英国苏格兰前首席部长、苏格兰民族党前党魁施雅晴，因为民族党财务问题被警方拘捕之后获释。他在获释之后发表声明，话由于案件仍然调查中，他能够讲的嘢有限，但是他强调自己没有犯错，同埋系无辜，又话自己永远不会做任何伤害民族党或者国家的事。苏格兰警方正系调查2017年民族党在独立运动中筹得的60多万英镑的去向，这一笔款项是应用于独立运动，但是就可能被挪用作其他用途。施雅晴是案中第三个被捕人士，其余两个人是他的丈夫、民族党前首席执行官马雷尔，同埋民族党前财务主管比蒂，两个人在4月被捕。澳洲新南威尔士州发生车祸，造成至少10人死亡、11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日深夜，一架巴士在亨特地区行驶期间翻侧。当地警方说，伤者已经由直升机或者经陆路送院救治，而车祸中有18乘客没有受伤。巴士的58岁男司机被送院接受强制检验。当地传媒报道，失事巴士接载了参加婚礼的人士。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本周中后期天气持续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跟住科学园较早前曾经有意外，咁啱啱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大埔铁路码头。另外跟进翻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跟住骏发花园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呢边交通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喺理工大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九龙塘会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翠屏道挤塞，车龙在康宁道。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仲有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喺猛公屋。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栋楼都成几十年，要执执佢啦，但系好伤荷包。 政府经已推出第三轮楼宇更新大行动 2.0， 有成几万蚊资助俾自住业主做维修，仲有第三轮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资助法团最多60%工程同顾问费。 而家至9月30日可以网上、邮寄或亲身提交申请表。 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问下先。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 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啊，白夜婆啊，政府7月16日派第二期消费券，我哋啱啱攞咗落油卡，系咪到时攞张落油卡去嘟，咁就收到消费券噶啦？ 我哋张落油卡都冇登记消费券，我哋应该先用晒4月份派嗰啲消费券，再用同一张卡去攞第二期消费券先啱噶。 哦，咁即系唔使再办手续啦，都好方便、啊。咁要几时用晒上次啲消费券先至攞到第二期噶？ 政府话如果用八达通，就要喺6月尾前用晒上一期嘅消费券，先至可以喺7月16日攞到第二期。如果唔系，就要等多1个月先攞到啦。 咁我哋快啲落街饮茶，用埋剩翻嗰啲消费券啦。 好啊，学财爷话斋，开心消费带动经济啊嘛。 为了跑步，你可以去到几远？电视节目《马拉松游世界》，主持人跑匀这世界边端，由津巴布韦直奔到罗马尼亚、以色列、巴勒斯坦、泰国、葡萄牙，从千奇百怪的马拉松赛道上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今晚10点半，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啊，今朝 spot 到你啊，7:39，啱啱跳咗一格，小白点啊，我哋一齐胜利巡游啊， 我咧， 恭喜晒， 呢个真系要啊，恭喜晒啊，咁啊，亦都喺赛前嘅时候咧，咁样呼声比较上高嘅，咁但系先讲个高个球赛先啦， 好啊， 其实个球赛咧冇想象之中咁一面倒，而且咧。原本仲應該調翻轉，即係老實講，本身咧曼城大家都會知道喺就叫緊糊啦，即係佢仲未贏三冠王嘅時候，咁大家都對佢呼聲咧係多啲嘅，因為睇到佢嗰個成個陣容咧係強勁啦，咁真係叫做左中右啊，前中後咧其實嗰個功力啊防守其實都唔錯嘅，咁但係去到決賽嘅時候，估唔到咧對國米有少少俾國米咧係真係唔知係隔食隔定係點樣。 意大利波咧，其實我成日都話近呢一兩年咧香港人少咗睇啊。唔多唔少咧，其實咧會情感上咧傾向咗英超好多，因為我哋睇英超睇好多， 是啊、 即係偶爾本地嘅電視台 幾十年咁樣， 係啦，本地電視台會有啲免費波咧，俾你禮拜六嘅時候睇下咁樣，一場半場都好啊咁樣。咁但係咧意甲咧，我哋好陌生嘅、有陣時咧，你淨係聽到意甲咧，今年特別風起雲涌，就係、是、關於咧嗰個減分嗰個醜聞 啊， 即係話早記究竟要唔要減分啊？拿波里係咪違規買人啊？ 早幾年嘅譬如電話門事件啊，又或者細個。嘅时候咧，我阿爸咧都会睇意大利咩马甸尼嗰啲咧， 系 啦，嗰啲即系再上一辈咩巴塞嗱，嗰阵时因为咧亦都系因为食住世界杯啦，咁以前意大利嘅足球喺香港咧就比较上有真系咁讲啊，有啲人气啲啊吓，比而家更加好。 始终呢个曼城都成功赢波啦，咁你会睇到咧，喂三冠王咧真系坐定粒六咧赢咗啦咁样，咁曼城攞三冠咧，我唔知小白有冇睇翻精华，其实都真系都完胜同埋踢得好嘅，系技术。胜击到啊，可唔可以咁样讲啊？ 都可以。咁本身就系全场波入边唯一一个嘅入球嘅时候，嗰球 真係射得好靚、 欸。我估唔到啲粒入波 係啊， 即係比如俾你而家， 因為 搭翻時光機喺 根據翻 賽事之前， 根據統計其實曼城咧，即係整場整個嘅賽事入邊咧，其實佢基本上喺唔同唔係淨係決賽之前，譬如四強、八強、十六強咧，其實佢都唔止入一粒㗎。係 啊係。 咁你變咗佢嗰個功力咧係強嘅，咁大家都知啦。但係估唔到決賽嘅時候，真係可能大家都有少少穩陣嘅感覺。 國米又唔係全心拍大巴手， 唔 係 㗎，唔係㗎，有功㗎。 佢係穩手突擊咯，即 佢 有 撞味嘅喎，其實國米係 國米有國米嘅公援嘅，講真嘅，所以即係同我哋賽前預測，你可能話喂賽果上係1-0，咁你哋都會可能諗到一樣嘢，就話應該好大機會就係拍大巴啦，即係齋踢防守啦。其實賽事咧並不是咁樣啦，咁啊不過咧曼城啊。隨住呢個歐聯封王咧，咁啊啲歐洲賽咧，啲參賽資格咧都塵埃落定，即係講緊咧就係2023-24年嗰個球季，即係來年嘅球季咧，有一踢歐聯咧，就包括有曼城啦、阿仙奴啦、曼聯啦、紐卡素嘅踢歐霸咧就利記啦，即係利物浦啦、白禮頓、韋斯咸啊。至於咧踢歐協聯咧，咁又係隨住呢個莫耶斯莫天才帶領。即系韦斯咸咧，攞到几廿年都冇攞过嘅欧洲赛欧协联之后咧，欧协联个资格咧就俾边个踢咧？俾亚士东维拉踢啦。 哦， 令人失望嘅系咩咧？热刺啊，哎呀，四大皆空， 因 为冇得踢， 跌得低得滞啊。 仲有一队啊，车仔啊，真系俾人车咗落去啦，搞唔掂啊，冇得踢欧洲赛啦。 呢两队伦敦球队都要喺即系嚟紧呢一届嘅时候做得好翻啲啦。 专心联赛啦，唯有 专心联赛。嗱，好听啲真系咁啊，专心联赛嘅。 做人要有希望， 啲球评交易都系嗱，咁我哋可以专心翻啲联赛啊。喂，不过咧，你睇翻曼城咧，其实佢其中有位球员啊，艾华利斯都犀利，世界杯冠军加三冠咧，原来呢个成绩咧劲过美斯噶， 哇，玩晒真系。 系啊， 所以佢仲踢紧咯。美斯要去咗边度踢啊？喺美职 美职联嗰度踢啦。呢个真系厉害啊！而家好多人咧就会将曼城咧同埋曼联啊，即系1999年嘅曼联三冠王咧，就两队球队咧拉埋出嚟比较嘅。如果你问我嘅话咧，嗱，两队嘅话咧，我自己暂时嚟讲啊，我会觉得咧，以前即系费尚嗰个曼联咧，佢其中有一个优胜嘅地方系咩咧？就系佢有好多咧，就系自己本身训练出嚟嘅兵将，去到赢呢一个嘅欧联啊，即系成为三冠王。咁曼城当然啦，本身都系银弹政策嚟嘅。咁令佢，你见佢而家即系又破咗英超纪录，又话。叫做收入64亿元啊，咁你又见到佢又 打个和或者赢少少 嘅，系啊，咁佢又本身有好多违规，你又知佢点解会有违规咧？财政上就系因为佢本身又多银弹啦，咁嗰阵时费尚都犀利嘅，咁啊佢有好多即系自己训练曼联出产嘅一啲 青训球员 都系继续咧系嗰阵时喺效力嘅时候咁啊可以攞埋呢一个三冠王，咁所以两队咧其实都犀利，不过佢哋唔同风格嘅球队，但系无独有偶两个都系曼彻斯特城 嘅，同埋你冇得话人哋有钱嘅。有钱唔系原罪嚟嘅， 系啊， 俾佢拣，俾佢拣都唔想有钱， 俾佢拣，又或者俾曼联拣，佢都想我系好有钱噶， 调翻转头，即系你唔系富二代就想成为富二代啦， 系啦， 嗰啲富二富三代嗰啲就同你想。过平民生活啦，同你想讲话食碗鱼蛋粉都好开心啦。人通常都系咁样嘅。好啦，讲开呢啲叻嘅人咧，咁啊，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属于佢啊，没有拿到的法网，祖高域顺利封王啊，个人累积第23次大满贯嘅奖项啊，写下历史嘅新一页啦。咁啊，祖高域就即系嗰23次嘅大满贯都真系得来不易嘅，咁啊，同你讲下啦，咁啊，法网咧赢咗边个咧？咁啊，赢咗咧，一个同系列嘅选手啦，咁啊，即系嚟自咧呢个24岁嘅挪威球手啊，鲁迪啊吓，第三次咧赢得法网嘅冠军啦，同时咧亦都系职业生涯咧23项嘅大满贯锦标，创下咧男子单打大满贯嘅纪录啊吓，咁啊。劲啊！咁啊，佢玩晒噶啦，依家咁你冇计啊！直到去呢个准决赛咧，即系佢其实面对呢个拿度接班人啊，即系拿度派个徒弟出嚟玩咧，咁都冇啦。咁啊，祖高域始终咧发挥得非常之顺利啊！无论你系咪中意祖高域咧，可以唔承认佢系历史上边咧最全面嘅球手嚟嘅。23次嘅大满贯嘅锦标入边咧，10次嚟自澳网啦，3次嚟自法网，7次嚟自咧即系呢个美网啦，每项嘅大满贯咧。都至少咧贏過3次嘅，咁啊，同樣咧係兩個天王啊，即係拿度啦，同埋費達拿咧無可比美嘅成就，暫時嚟講啫。咁究竟拿度可唔可以攀回一勝咧？咁呢個就要聚焦網球場上邊嘅一啲比賽啦。 係啦，咁如果你話啲成績輝煌嘅話咧，梗係要睇下劉慕常啦。 係 啊，咁啊連續15個大賽咧，其實佢都有獎牌落袋嘅喎。 贏啊！ 係啦，贏啊！ 佢耍嗰个真系型吓。 哦，佢只手一挥咗出去之后咧，哇，系定到真系稳如泰山。 冇错， 呢啲真系相当之厉害嘅功架。咁啊睇翻，其实咧世界排名第二嘅刘武常咧，咁啊啱啱嘅比赛入边就系同日本啊，世界第一嘅叫做译名啊，咁啊小叫做小野嘅。咁啊佢咧就喺寻日嘅时间 K1 空手道超级联赛，咁啊日本嘅福冈站咧决赛入边啊合演咧就叫做啊真真正正嘅强者对决啦。咁啊结果刘武常咧就获得嘅43.7分，咁啊以1.8分之差咧，咁啊落败嘅。咁但系虽然话就话落败啫，咁啊继续咧都系有银牌落袋啊吓。咁所以话就连续15个大赛有奖牌落袋咧，其实相当之困难啦。 睇下嚟紧咧，即系9月嘅时候杭州亚运啦，刘武常师姐咧可唔可以帮我哋咧，即系再添更加多嘅奖牌啦？喂，小华同你讲下呢个咧，近排都轰动，中国女排咧重临香港啦。 系啊，系啊，系啊。 啊，一哥邓炳强先生咧咁率先打卡啦吓，咁啊同咧呢个现役嘅女排嘅队长，哦，原来袁心月系队长喎，依家我成日以为仲系魏若琪添，因为女排咧间唔时都系奥运连睇下咧，咁我都几中意睇中国女排嘅， 系好劲啊， 系好劲，同埋咧个韧力好强嘅，大家都知道啦。你如果你要叫做步大力行或者打速度嘅，咁一定系即系巴西啊呢啲美国啊呢啲，即系美国其实旧时都渣嘅，其实讲真打女排嚟讲咧，但系随住呢几年咧进步得好快啦，咁样咁亦都成为咧呢个女排嘅强比较劲嘅国家啦。咁当然，哇，中国女排简直 系 令我哋骄傲啦！ 我哋嘅拦网叫咩？长城拦网啊！ 系啦，冇错啊！即系报章都咁形容啊吓，咁啊，即系都讲话呢个女长城咧，每个都精神饱满，系女长城，每一位咧建构埋一齐咧，就系属于咧中国女排嘅长城啦。咁啊，呢个比赛几时咧？本月嘅13号至18号咧，喺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啦。 听日啫， 系啊，但系放心，冇飞嘅朋友咧。你一定买唔到飞，有飞嘅朋友咧，你准时出席就得啦。 系啦， 因为通常我朋友早两日咧去睇练波咋，若练波嗰张飞咧都唔容易噶， 哦， 即系一票都系难， 一票难 咁样， 系啊， 系啊，咁 练波其实都好睇噶，即系特别咧系如果都系打排球嘅朋友嘅话咧，你入到入去睇下呢啲咁世界级嘅选手喺度练波咧。即系四个字获益良多，即系睇下人哋嗰啲姿势啊，各样嘢，你再谂翻你自己个姿势，原来你真系发觉点解人哋打到我打唔到，你就会微调自己嗰个动作。 同埋练波嘅时候咧，啲球员会笑一下嘛，轻松啲啊嘛，你同啲即 系 叫做球迷影相都宽容啲 啊。如果你打紧古巴嘅， 系啦， 唔得啦，搞唔掂。 即系 好认真， 你中国譬如嗰场对意大利嘅，对其他国家嘅，咁可能。哇，紧张喎，战成紧凑嘅，咁赢啊，梗系固之系开心啦。咁你即系 有压力嘅情况底下， 但系成日都常见到啦，即系香港就即系香港嘅主场馆就多，令到中国女排多一个主场啦。大家都知道啊，你入到场一定系中国女排，中国女排。Vicky 中唔中意睇女排啊？我想问下你， 中意啊， 系咪啊？ 觉得好有型啊！即系对于我嚟讲，中学嘅时候咧都有打排球， 系咩？ 佢 似噶，佢似噶， 点解嘅？ 你佢似打自由人、哦， 佢似咧唯一参加一场活动，嗰个活动就系排球啦。 点解啊？有样似 啊？你个样似咯， 系咩？有嘅，细个有跟操嘅，但系我唔 哇跟操添啊！ 去啊，校队跟操，但系我就未试过比赛。 哦， 系啦，咁同埋好玩嘅，我觉得好团结咯。同埋中学嘅时候冇而家咧咁多元化，有咁多可能闪避球咁样嗰啲嘢啦。咁所以嗰阵时咧，男仔就篮球，一系足球，女仔咧就一定系排球咁样噶。系啊，咁样咯。咁系一个美好嘅回忆嚟。 打咩位啊？系咪头先小华讲嘅自由防守球员啊？ 系啦 ，L 位啊！如果我哋打开波， 得啦，点会够啊？我 做咩打大锤？其实我打大锤啦。我搭三米啦， 我系负责咩啊？执波咋？ 唔会，系喂咁啊！即系人咧有第二人生噶。你如果真系中意呢样运动咧，你真系依家俾心机 再学咯。 其实真系我而家都学翻打篮球啦。即 系 细个唔得嗰啲嘢，你咪大个学识佢 咯。要买两包米俾 Vicky， 点解 买两包8公斤嘅米，不如绑喺只脚嗰度练跳高 啊？旧时要绑啲沙包。 OK， 试下试下。 这故事是讲宿命，听到谁人都尊敬。某年某日里，据说有位唱作家放弃，哦，转过陈地土生活，似过来人需适应，继续过活去，转眼这小伙子已变得苍老，仍爱唱，也会作曲走你道路。 望着旧日路，也许有问号，前面似没路，只想低乱去集合。 Could have been a rock star, could have been famous, could have been the one on top the stage. Could have been telling you my story, whole world listening to my pain. Could have been touring around the globe, steady stuck in the same place. Sleeping in this factory building, rapping, praying someday I'll be a great. Honestly, sometimes I wonder, why the hell do I even try? Giving my life to make this music when I can't leave these streets behind. So if I go before I make it, I pray you realize there's nothing I would trade for this feeling of being alive. Sing. 也会作曲写你乐谱，开一生的数也不要酬劳，谁愿作囚徒？世上有自我净土。望尽头的表情，就此注定。人不可永远万年青，凭歌可以完成一粒音一把声，一首歌天堂神境。Oh。 喜欢的一首作品是冯允谦《寻找隐世巨星》，你会听到很多那些嘎嘎 all you get 那些，你有机会见到他，你问他那些嘎嘎嘎是究竟是什么歌词， 心血来潮嘎又咁样可能， 嘅嘅 ，all you get， 你知我讲咩啊？嗰时我哋细个打街打霸王咧，即系雪辉 嗰啲有啲声音发咗出嚟咁样， 阿龙阿 Ken 咁样， 因为高琴嗰啲啊嘛。 因为我哋而家收呢啲派台碟咧，即系旧时会有啲卖啲歌词，不过而家我哋收啲派台碟，我头先好认真咧，戴住个 headphone 啦，去听究竟佢嗰个嘅嘅系咩嘅乜嘢咧？咁样究竟系搞嘅个嘅？ 呢个系出紧旋风腿。旋风刀就系咁样夹夹夹一轮嘅， 转个头 WhatsApp 下， 系个记忆嚟嘅， 系啊，转个头 WhatsApp 喂 check 未个歌词嚟睇下先，上网搜寻下先。OK， 有呢首全新嘅作品啦，寻找隐世巨星。 嗯，咁其实咧，而家大家咧用得多电话啦，有冇发觉自己有阵时写字嘅时候会执笔忘字啊？ 会哦，好彩而家有语音系统啊！你执笔忘字嘅时候咧，基本上你噏噏佢就帮你打翻个字。 系啊，就系、是、有呢啲太方便咧，有阵时就诶。嗰、那个字点写嘅咧？诶，嗰个字就算有阵时语音咧打出嚟，个字好似有少少怀疑，系啦，系唔系咁样嘅咧？ 不过语音咧会限制咗我哋用嘅词汇啊，同埋用嘅字组会少咗好多。有好多时语音，譬如你特别系输入一啲成语啦咁样。我讲啲难啲啊，忽伦吞枣咁样啦， 咩嚟噶？ 总之一啲难啲嘅嘢，佢一定 sense 唔到。 系，佢会俾咗其他字你， 佢只系俾到你一啲日常你用开嘅词汇嘅字组咯。所以呢个其实语音都有啲限制咗我哋嘅书写同埋个文化推演嘅。 我建议咧，譬如阿 O 咁样啦，咁可以讲翻多啲成语俾个电话听， 因为养翻佢系咪？ 系啊，因为佢每一次咧都系根据翻佢输入嗰把声，然后出翻啲咩字。其实佢个 AI 系会成长嘅，咁亦都可以嗱，就系、是、因为我哋用翻多啲成语咧。 推高翻大家用呢個語音同埋語音系統個 AI 嘅叫做成語字典。 因為有時寫嘢咧難想用語音咧，我發覺好多時候都出唔到噶，好難搞噶咁樣咯。係、所以執筆忘字呢樣嘢咧，成日都會發生喺我自己身上嘅。 係啊，其實而家咧喺法國咧，就係、是、因為好多人都玩呢一個社交媒體啊，無論電話又好，電腦都好啦。咁佢哋咧就想推翻呢一樣嘢，希望大家不如攞翻起支筆寫下字啦。所以佢哋近期咧就舉辦了一個全國大型的默書比賽。 我聽到默書這兩個字呢 驚啊， 嘅默书 争啲咯， 因为系中学啊，或者中学应该唔会默书 嘅。有冇分噶？以前细个成日惊噶，啊读默定系 背 默？ 哇，背默， 佢读默嚟嘅，读默嚟嘅， 系咩？ 系啦，有人读出嚟，然之后你就要默翻出嚟咁样嘅。 哦， 系啦，即系你哋细个嘅时候，喺小学嘅时候，默书高唔高分嘅咧？ 中学都要默啦， 中学要默咩？ 要啊，辛弃疾嘅某一啲诗词歌赋，你记唔记得？青玉案啊，青玉碗啊， 唔识喎真系。 咁都唔 中 学 嗰啲背默嚟，佢中学背啊，一定背。 系咯，佢多 test 咯，嗰阵时多测验。 系咩？ 系啦，好似默书冇。 有成日都默书噶，可能你个年代已经活化咗啦，因为成日都讲一样咧，就系唔想啲人咧斋背诵啊嘛。咁、但系我哋细个就系斋背诵起家啊嘛，个个都 填鸭式咁样噶嘛。 哇，嗰阵时最夸张啊，有一两篇课文咧。是几千字喎、跟住如果你係要背嗰篇或者要默嗰篇呢，你真係搞唔掂喎。 係啊， 係啊，你记唔记得㗎小巴关于默书嘅。 我细个呢试过直头背 Bible 添，學校。 哇。 佢唔係一節節，唔係一张张，一篇篇咁。 哇。係啊。 一篇篇。 我成日 fail。 诗篇第几张。 係啊，就係诗篇。 四節咁样啲。 直头就第几篇佢背咗佢咁样去。 咁一定好有爱。 唔关事嘅，通常要背 Bible 都系嗰排犯咗啲曳嘢，跟住 所以好似抄嗰啲咩校训咁样嗰啲系咪？ 系啊，第二个圣三光荣经好好好多呢啲惩罚嘅，我哋细个咁样。 嗱，你哋听讲开默书，你哋就话有少少怯一怯啦，系咪？但系原来你知唔知呢一个活动有几多人参加啊？最终 你话全国法国全国噶嘛？ 系啊，法国巴黎啊，嗰度咧系有5000人参加。 5000人又少 去啦， 你讲到全国咁样，你讲到5000万人参加， 咁佢都有个限制。 我起码都谂住有5万啊。嗱， 唔可以咁样噶，首先有人愿意参加先啦。佢系分咗三场嚟。 强制性嘅，唔好话我话啲愿唔愿意。 你场地都有限制啦， 我叫学校搞咯。 但系好正噶，佢唔喺学校搞噶，佢喺一个大型嘅地方，然之后佢仲要布置系一个户外嘅教室，然之后就有人一直咧就喺度讲啊，佢哋系背啲即系默啲乜嘢咧？唔系背默，系读默嘅。默啲乜嘢就系法语嘅文本啊。 哦，法语嘅文本 系啦，法语嘅文本，即系无啦啦， 即系佢哋嗰啲诗词歌赋啦。 系啦，即系如果我哋而家 法 国 嘅文学嘢 系咯。 如果我哋而家去参加就系、是。可能背佢就读一啲就系床前明月光咁样，咁你就 佢咪 谂 住我嚟破嗰啲咩纪录嗰啲嘅啦， 5000应该破唔到。 唔系，咁但系我觉得呢件事系好 小 事 牛刀，下次加多个零5万。 不过都值得去推广嘅，即系你都知道法国嗰啲文化氛围啊，同埋佢哋写嘅字啊，或者用法文去默啊咁样，可能又会特别啲或者靓啲咯。 系啊，同埋可以咧提升翻我哋人啊，即系唔好用咁多电脑嘅时候咧，其实呢一个写字啊，之前都讲过就系、是。行为记忆嘛，即系有阵时咧，原来网上面都有讲过，就系我哋人嘅大脑嘅记忆咧，系可以有1500台电脑咁多嘅容量。 系啊， 咁但系只要我哋 用到先得噶。 系啦，咁所以我哋就要早啲瞓啦，早睡早起啦，精神好啲咧，其实我哋嘅脑嘅记忆都好啲嘅。咁所以写多啲字，唔好挂住自己打嗰啲九方输入法啊，或者 其他输入法嗰啲嘢啦。 系啦，写多啲字啦。 知道。 像我本分， 财经第一线。 星期一的早上八点十二分啊，这个环节呢今日请来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呢帮我们分析呢金股会的大事件。早晨温生。 早晨啊，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早晨，同我们一起跟进一下呢过去一个礼拜呢国际间有好多的财金事件发生啦，你认为哪一件呢最值得关注呢？ 在过一个星期呢有两件事呢我觉得是最值得关注的，分别呢就是乌克兰的大坝的缺堤啦，咁同埋呢中东呢就提议呢就组呢、這个组织呢一个区内嘅海军联盟嘅。但我哋先睇乌克兰先，喺今次嘅大坝缺堤咧，不单止咧可能会造成咧系过万亩嘅农田咧系被淹没啦，咁啊仲有咧数十万嘅农田咧会因为系缺水灌溉咧而唔能够系再适合种植噶。咁啊据乌克兰农业部所讲啦，咁啊事件咧将会咧系令到当地咧损失咧系数百万吨嘅农产品噶。咁啊除咗除非大坝系能够短期里边复修啦，咁但系当然咧喺而家战事嘅环境就好难去点样复修个大坝咧，呢个唔容易做得到啦。咁喺呢个转变之下咧，相信咧乌克兰咧可能再难咧系成为咧就欧洲嘅粮仓啦。咁啊，至于呢个会唔会推高全球尤其是系欧洲嘅粮食嘅价格，导致欧洲嘅通胀再度失控咧？咁呢个咧我哋就要拭目以待啦。但系咧有一个国家咧可能咧会因而咧会间接咧会得益嘅，呢个就系纽西兰，因为纽西兰大家都知啦，就系全球嘅主要嘅粮食嘅出口国嚟噶。咁所以当乌克兰系粮食出口系减少嘅，咁当然全球粮食价格如果真系能够上升嘅，咁呢个会对纽西兰经济以至纽元嘅汇价咧都可以提高一线噶。好啦，咁另外咧另一个值得留意咧就系中东嘅话组织呢、這个。海军联盟呢一件事啦，咁但系当然咧呢件事只系构思嚟嘅啫，暂时都仲未冇乜嘅实质嘅行动噶。咁但系如果一旦呢一样嘢系成事嘅话咧，轻则我相信咧会令到中东更加团结啦，咁呢方面会对个油价会带嚟个推升嘅作用啦。咁如果中东更加团结咧，可能亦都会威胁到个石油美元嘅地位噶。嗱，过去我哋知道美国同中东咧一直都系有着千丝万缕嘅关系嘅。咁但系如果当中东迈向越嚟越自主，同美国嘅关系越嚟越疏离噶，咁届时候中东买石油仲会唔会沿用美元去计价咧？嗱，呢个就难讲啦。咁所以咧，美元如果一旦系失去佢个石油美元嘅地位嘅，咁当然咧对美元嘅后向咧，大家就可想而知啦。咁所以大家要密切关注住当中嘅事情嘅发展噶。 咁温生今个礼拜咧，美联储议息咧一定系重中之重嚟噶啦。咁啊，大家都喺度估算紧，喂，究竟加唔加息？系咪最后一加咧？咁样，因为对个股票市场或者投资市场咧都几大嘅影响，咁啊唔止美联储会有呢个议息会，咁啊欧央行啦、日本央行啦，嗱呢三大央行咧都会喺今个礼拜议息。温生，你有啲咩睇法啊？ 嗱，三大央行议息，咁啊联储局咧而家大家都估佢都唔会加息噶啦，因为咧为免咧加息之后咧导致，因为大家都知道而家拜登政府喺度发紧债啊嘛，佢啱啱先过咗个债务上限，咁佢喺努力发债之余，如果联储局加息咧，就会令到佢嗰个成本就会发债成本就会上涨啦，咁呢个冇理由同拜登政府对着干啦，咁所以我相信好多市场都觉得咧就话今次联储局就唔会话加息嘅，咁但系虽然唔加息。咁但系我相信联储局咧都会喺佢嘅声明里边咧就唔能够轻言咧系放弃加息嘅嗰个意向嘅，因为如果你轻言放弃嘅话咧，可能会令到咧市场就会推低个美金啦，过分推低美金嘅时候咧，可能会令到美国个进口价格会上升咧，会从而真系推升佢通胀嘅。咁所以我觉得未必会加息，但系佢个声明里边咧，我相信都会继续系强硬嘅。咁至于日本央行嚟讲嘅话咧，咁我就觉得佢值得留意嘅，因为近期咧喺佢个日本央行嘅言语中咧，似乎日本央行咧系有意系想收紧嘅。咁事实上都系嘅，因为佢嘅通胀都其实一路都系高过佢嗰个目标嘅2%已经一段时间啦。咁所以我觉得都系时候要收紧嘅。咁啊，即管睇下今个星期日本央行有啲咩讲啦。咁啊，至于欧央行咧喺今个星期嘅议息会咧，就系最大机会加息嗰个嚟噶。咁而家市场估咧佢会加25个基点啦。而今次嘅加息咧，未必系欧央行。 最後一次嘅，亦都唔排除佢七月份咧有機會再加嘅，因為佢個通脹暫時都係偏高嘅。咁所以三大央行今個星期大家要密切留意住啦。 嗯，仲同我哋咧一齊跟進埋咧經濟同埋國際關係層面咧有啲乜嘢焦點值得去睇一睇咧，温生。嗯， 係啦，嗱，今個星期二咧就美國咧就將會公布嘅消費物價指數啦，星期三就會公布個生產物價指數嘅。嗱，兩個數字咧都係反映五月份嘅通脹嘅形勢。咁啊，當中最值得留意嘅就係而家市場估咧，就話美國咧五月份嘅年通脹率咧就有機會由四月份嘅 4.9% 咧就急降到去 4.1% 嘅。咁如果屬實嘅，咁呢個當然係俾一個充分嘅理據俾聯儲局咧喺今個星期咧就暫時咧係就唔作出加息啦。咁啊，內地方面咧就又要睇，亦都睇星期四啦，因為星期四當日咧就將會公布五月份嘅工業生產啦、零售銷售啦同埋二次失業率數字等等嘅。咁啊，政治方面咧就要留意啦。星期二咧，巴勒斯坦總統咧就將會抵達中國咧，作出四日嘅國事訪問嘅。咁啊，當然佢哋去得嘅中國當然係會談中東嘅問題啦。咁啊，最後提提大家啦。咁啊，頭先所講嘅聯儲局嘅議息會咧就喺星期四舉行啦。歐洲央行嘅議息會亦都會喺星期四公布嘅議息結果嘅。至於日本央行嘅議息會咧，就喺星期五咧公布議息結果嘅。 嗯，咁啊，今個禮拜都係超級星期週嚟㗎啦。咁啊，每一個數字公布啦，每一個意識嘅結果咧，都會咧有機會影響成個係啦全球投資市場嘅啲唔同嘅表現啦，唔同嘅方向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温卓培先生咧，幫我哋做個金股匯嘅前瞻啦。温生，我哋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好嗎？多謝，拜拜。 这只风筝若放手将吹不回来，若共你试试临别再爱爱，或有未来。当我想起在那天谁含笑望过来，就找到勇气活得过冷战，尽快修补起来。就算誓约早已蒙尘，仍能叫唤散失灵魂。谁曾行太远，回头寻回初心，线索是你共我沿途够脚印。仍然算一起的我们，谈情却好比积习惯，连回句 love you 都迟缓，从前那全情投入只得一半，合住在蜗居却就觉孤单，一人再没同伴，用我的一半灌住你的一半，为何没有满，遗忘了初心的我们，何时已修改恋爱观，明明说终生不厌弃，但后来吻也觉得满，不怕末日后躲不开，最后审判再委身相伴，亦怕给子女活在这种不满，会与我父母多不美满。寻回那日那小情人，明明仍笑着，为何重提初心，语气像八十岁无能力气氛，遗忘了初心的我们，何时已修改恋爱观，明明说终生不厌弃，但后来吻也觉得满，不怕末日后多，最后审判再委身相伴，亦怕给子女活在这种不满，会与我父母多不美满，信仰冷却不管，从前虔诚经已减半，舒适圈亦像毒药无力替换，说好要幸福怎么可以忘本， 其实也未猛，从头定破十戒，严密监管。遗忘了初心的我们，寻回最初的恋爱观，才能够终生不厌弃，厮守到世界也瘫痪。讲过共患难经生死，接受心最终几句与你撑下去到美满，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阿O，怎样啊？有什么优惠？ 今日咧，关于呢个环节咧，讲两样嘢。第一个咧，先问下两位拍档啊，有冇去睇嗰、那个黄色鸭仔咧？ 未睇住 啊， 啊，真身啊未睇， 系 即系最大只嗰只啦。 系 咁，但系如果你话喺街上面，其实而家都唔难揾到啲鸭仔嘅踪迹噶啦。 系、啊，好似成个 camping 都好似好成功。 系啊， 不过咧第一日二日啦，第一二日咧只鸭仔就唞鼠啦，要放气啦，热得滞， 系 热得滞，系咪先？ 唔紧要噶，泄气之后我哋帮佢加油， 系 搞掂， 打气打气系啦， 搞掂。 希望咧就极速回归啦，咁样讲紧咧就系只鸭仔啊吓，咁啊即系琴日咧就系第二日展出啦，咁啊即系即使咧只有一只。报出系咁形容啊，形身单身只影嘅鸭仔咧，冒咗市民嚟打卡嘅热潮啊！喺天马公园嘅观景台嗰度，大部分时间咧都排起长长嘅队伍啊，有唔少咧，更加系一家大细咧嚟影呢个全家福嘅。咁更加咧，有啲人系做过对比照，因为咧佢十年之前未嚟过一次嘅，咁十年之后咧就系、是、即系可能已经由情侣啦变咗夫妇啦，由夫妇啦变成有两个仔女啊，或者带埋狗仔去啦咁样。一家大细啦，所以讲嘅全家福咧好 sweet 嘅。 我记得嗰一年咧，我系毕业啊，我同啲同学一齐去影嘅， 后生啦，系啊。 但系咧，嗰班同学仔咧，就大家已经各散东西啦，系啊，就唔可以影翻一张 group 嘅相。 都嚟约翻机会嘅， 系啊。 系啊，无事常相见，朋友 key 翻佢哋落去咯， 系啊，都系开心。小白会唔会去打卡啊？同屋企人 哦，好想喎、啊， 系， 因为第一难得啦、 嗯， 第二咧就系因为屋企小朋友咧都好多呢啲鸭仔陪冲凉嘅， 哦，系咪 系啊， 咁 cute 噶， 系啊，咁如果你 话嗰啲飞机大炮嗰啲 船啊， 系啊，变好识变形嗰啲机械人添，以为系 鸭仔识浮识浮喺度啊嘛，咁如果佢哋有阵时即系谂住浸下玩下水嘅时候咧，啲鸭仔就好帮到手嘅， 系 啦，咁啊如果你话搵到只咁大只嘅话咧，咁放佢哋影相，即系拎埋屋企啲鸭仔一齐去同佢合照咁咯， 系 都几得意啊！ 你又加咗个七十尺嘅大水池喺屋企咧，呢啲系村屋嘅威力啦，系咪先？咁啊， 好快烂咗啲水池， 系唔紧要啦，细路仔梗系跳嚟跳去啦，烂咗咪再买咯，消耗品嚟嘅， 消耗品嚟嘅， 水泡都冇话用一世噶，你细个啲水泡都系游两游就穿咗啦。嗱，呢个亦都系有趣嘅，嗱，大家即系譬如去开沙滩游水咧，买嗰啲水泡啊，或者依家咪好兴嗰啲独角兽嗰啲 浮床啊。 香港女仔打卡嘢嘅， 我两只狗喺架艇度，好舒服咁叹。 我以为你话我有游艇噶咁样系嘛？我咁劲嘅咩？依家啲女主持人咁劲，我有游艇噶。 浮艇就一只照自己吹气嘅。 都知道你哋系带钱翻嚟开工噶啦，不过估唔到你咁有钱啫，系嘛 ？OK， 咁咪有浮艇俾狗仔玩下。 哇！佢哋好爽噶，佢哋真系咧趴喺度，然之后由佢飘下飘下。 玩两玩就烂噶啦，不过嗰啲嘢 系 啊。小心啲啊吓，呢个都系啊，有啲吹气嗰啲叫做浮物咧，咁、 啊、 都唔系话一定可保平安噶，咁样自己就 check 翻啦。嗱、除咗呢一个咧，另外今日咧真系好想同大家分享咧，之前其实喺节目咧都觉得其实咧市建局入边咧咪好多唔同咧嗰啲 建立咗嘅叫做運動項目啊。嗱，譬如我哋咧成日喺公園咧，咪見到啲阿公阿婆咧有兩三樣嘢勁玩嘅，一個咧就係左腳右腳咧有碌棍咁樣，左右搖擺 跑慢步咁樣嗰陣，好似 係啦係啦跑慢步， 或者有啲咧兩隻手喺度轉下轉下， 係啊轉下，即係 太極噶嘛。 吓、啊、做咩啊？ 嗰个我都真系唔知点形容。啱啦，佢有嗱嗰两个咧，即系如果依家神运嘅你咧，又听紧神光第一线咧，你就知道我哋喺公园入边咧，咪转下转下咧，有两碌棍咁样啦。我估系可以帮大家减拜拜肉啦。仲有一个最霹雳啊，有一个咧扭下拧下嘅，佢一个圆嘅板啦，好似我哋依家坐紧喺直播室呢啲位嗰度咧。 哦，嗰个减腰噶， 系啦，转下条腰，而家我都要一直做一直转下先。 嗯，减热系几好啊！嗰、那个 我成日喺度谂咧，其实即系政府喺推广全民运动之余咧，点解咁耐都冇一部电子跑步机喺公园嘅？ 嗯， 点解冇一部咧？叫做电子脚踏器喺公园嘅？ 系 咁啊，好啦，最新真系出咗呢一个啦。咁啊，呢个市建局咧就联同社区一啲嘅组织啦，活化咗咧附近六个咧休恬嘅公园啦吓，或者一啲休憩嘅场所啦咁样。咁啊，终于咧引入咗呢个智能健身器材啦。咁多年，终于有啲跑步机咧。真系可以喺公园入边咧， 佢真系放喺公园咁去搭栏， 唔系咁佢可能有 压 车 头 嘅，咁但系嗱呢个就系我哋多年喺度谂一样嘢就系、是，好天就晒，落雨又坏咁样啦。咁但系始终我哋又唔可以咁落后嘅，即系我哋所有嘢都同你讲嘅智能城市、智能跑步机啊、智能乜乜成成嘅时候，你跑步机。仲系用紧最 old school 嗰啲咧， 又踩踩咁啊！ 又好似真系争啲咧， 滚轮嗰只 系咧，又好似唔够新潮咧。我哋香港系应该领先噶嘛，俾、人哋行先噶嘛，同埋我哋系有素养噶嘛，我哋唔会蓄意破坏嘅。即系你最紧要整啲机喺度，其实系讲紧啲阿公阿婆啊，依家六七十岁嗰啲，全部都用个手机识得连自己只智能手表，日日 check 紧自己心肺功能啦。你唔好喺嗰个环节嗰度叫做。落后化咗呢啲老人家，其实佢哋好醒噶，佢哋用紧智能嘢噶，系咪先？咁所以咧，其实喺社区入边咧，引入呢啲智能跑步机啊、智能单车机啊、智能乜乜成成，俾大家做健身咧，好似一个 dream room 咁咧，系最好嘅。 系啊，开心啊！唔知到时会唔会排长龙咯？不过 啱啊！我成日觉得点解无端端每个月大家要俾四五百蚊， 反正佢 去健身室啫，系咪？ 反正佢系智能嘅，咁咪 set 佢二十分钟之后自己断电咯。 又 OK 喎，都得。咁因为唔会滥用。 系咯，咪、下到下一个咯。 嗱，呢个讲滥用咧，我又要讲下嗰个 book 场系统，有时间再同大家讲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在今年头四个月接获1174宗投资骗案，损失金额7亿860万，宗数和金额都较去年同期大幅攀升五成。单一案件最大损失金额2700多万，受骗的54岁女会计师因为堕入网上情缘，被诱骗投资外汇。警方说一个80岁婆婆去年放租物业，将联络电话号码摆上网，骗徒其后来电，声称要来香港工作，找紧租盘，双方不时联络。骗徒向婆婆介绍下载一个虚假投资应用程式，投资外汇赚钱。婆婆多次转账到骗徒本地个人户口，到几个月前有意提款被拒，先发现受骗，一共损失910万。另一宗个案受害人是17岁的中五生，今年四月上网交友之后，被骗徒成功游说，经指定程式投资加密货币，最终损失21万。投资骗案方面，警方今年已经拉了64个人，呼吁公众留意高回报低风险的投资，不要随便在网上披露个人资料。

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喺教职员宿舍。咁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都系慢车，龙尾就喺碧沙路。咁另外啦，长沙环嘅荔枝角道兴华街交界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咁而家荔枝角道同埋兴华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影响到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兴华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CIBS 人人广播。 出街食饭 食素饮食失调， 身同饮食真系咁好， 做个健康快活人。 营养学家关国华， 咁我哋经常都会食豆腐啦。豆腐除咗有高钙质之外咧，其实佢有丰富蛋白质。老人家食豆腐咧，仲可以帮助到佢少啲肌肉流失嘅。 CIBS 节目做个健康快活人，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古罗马战车赛奔墟感的场面，犹如古代版的一级方程式，更成为古罗马庞大的娱乐工业。究竟这个工业背后是怎运作的呢？战车的制作有几讲究呢？传颂至今的战车手斯科普斯又是怎样由奴隶变成竞赛场上的天之骄子呢？ 电视节目《古罗马战车赛》上集，星期三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好诗好诗，见阁下咁有文采，有冇兴趣参加香港电台第二台举办嘅爱一世家书选举呢？ 参加方法好简单，透过一封家书分享同伴侣同家人嘅相处之道及难忘经历。 哦，之后再以邮寄或者电邮形式递交，就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想知道更多有关爱一世家书选举详情以及选举参赛表格，可以上家信受一生网页。rthk.hk/family2024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第一事，我要做得到系乜嘢呢？就系、是、要同大家一齐设计一个新嘅签名。 点解要设计新嘅？旧嗰个唔啱使啊，因为 系咁又唔系，咁但系有一啲新意啊嘛。 系 啊，定期换下都好啊。不过最紧要，千祈嗰啲咩卡密卡嗰啲咧，唔好乱咁。 哦，系啊，系啊，签名咧，你讲得啱啊，即系嗰啲乜卡密卡嗰啲咧就既定咗嘅话咧、 嗯， 就唔需要特别换啦。同埋嗰个咧，应该系叫最稳阵、最安全嘅一个签名嚟嘅。嗱、嗯，其实有好多唔同文化啦，呢、這个世界有啲嘅地方地区咧，咁佢哋都会用印仔嘅。咁、 嗯、 我自己就觉得咧，签名就好似啱我多啲， 即 系印仔个感觉，印完落去，跟住又过到数，同埋嗰个印仔。 边个都攞到， 阿茂都可以攞我啲钱啦。咁真系 啊，嗰个年代咧，点解会有图章咧、嗯？都可以讲下，因为咧，大家唔系好识字啊、 嗯。 即系当年，即系可能讲紧香港开埠以嚟啦，咁可能六七十年代咧特别啦，即系要可能要开票或者去金融机构处理啲嘢，咁但系唔系个个都识字啊嘛，咁、嗯、就要雕刻一个图章。咁、那个图章咧就咧银行嗰度你印一印咁、嗯、可能已经可以攞到钱提到款咁样、 嗯、 即系旧时讲红宝仔嗰个年代。又拿住本簿仔，拿住个图章，咁去攞钱咯。 系、嗯、图章，你哋有冇自己？ 冇、啊，我妈咪有咯。因为我妈咪有画嗰啲水墨画咁样嗰啲，咁、哦、所以佢画完一幅咧， 哇 ，Auntie 真系劲喎！哇，咁优雅嘅咩？画水墨画 系啊，不过佢同我一样都系哔哩吧啦， 唔紧要， 唔紧要。 喂，咁人有 每个人有唔同 个品味唔同啦，已经知道。 但佢一静起上嚟咧，佢真系画画，佢会画咁大幅，即系好似 系啊，你唔可以固有一米睇一个人噶嘛，即系好似有啲人好中意睇靓女，唔代表佢唔扶婆婆过马路啊嘛，两样嘢嚟嘅，我成日都觉得。 系 啊，系啊，即系你觉得话佢睇靓女一定系真系行质噶啦，咁样 唔好噶啦。 其实唔系啊，咁佢都可以扶阿婆过马路噶嘛，唔系推阿婆过马路啊，扶啊，记住 啦。咁 啊， 图章同埋印鉴咧，我都觉得其实系几靓嘅。即系当然话现代嗰啲，譬如原子印咧，咁啊当然系更加清楚啦。 嗯、 但系我自己咧，我记得以前咧去北京旅行嘅时候啦，咁、嗯、啊都喺唔知故宫定系直头故宫附近定系故宫入边嘅。咁啊有啲师傅咧就真系攞啲玉石。佢哋幫你個名咧就挑個名出嚟嘅、哦，即係用翻 玉璽咁樣樣。 係、哦、啊，因為佢就喺嗰個位置，佢就是玩玉璽呢條橋。 好有型喎、 啊！係啊， 咁貴唔貴㗎？ 我唔記得啦， 應該幾百蚊人民幣。 唔使 玉璽喎， 咁我梗係冇整玉璽嗰個 啦。我當嗰嚿，我當嗰嚿 嚟嘅真係， 我當嗰嚿唔係真係玉石啊，即係可能好次貨嗰啲。我估去到旅遊區點都兩三百蚊人民幣起跳啦，應該。 我記得我咁我真係好多年前，都有二十年前啦。咁我估應該都係幾廿蚊落樓嘅。咁不過咧個重點就係佢哋會揾啲石咧，嗰啲石其實本身有好多好多圖案嘅，本身個石已經挑刻咗成為一個圖案嘅。咁例如有啲好似紙。阵咁样，不过佢系用唔同嘅动物有啦，又或者系用唔同嘅中国嘅啲，譬如典籍嘅样啊、书籍嘅样啊，或者系一把剑嘅样啊，甚至乎咧有啲可能一只马、一只牛啊咁样嘅，甚至生肖又有咁样。咁但系佢跟住喺个底嗰度咧就可以你俾翻个名佢，你写繁体简体都冇所谓嘅，繁体仲更好，因为以前用繁体字噶嘛，跟住就挑刻翻嗰个嘅字体，就出嚟俾你就买埋嗰啲朱砂印，跟住你就可以自己喺度印咁啊。咁系好有呢一个风味嘅， 几好嘅，其实 个唔错。 系啊，依家签名好多时候都系开票嘅时候先签啦。如果唔系你用嗰啲电子支付平台，好多时候即系 Face ID 其实已经过咗啦， 系咪啊？ 或者入翻嗰六个 digit 嘅一啲输入码， 六个数字咁样。 呢个其实入都唔使，入得最多系咩？将个电话号码发个 SMS 个 SMS 咧就俾翻你，跟住你就登入噶， 忘记密码咁样。 成日都系要咁样登入嘅。好鬼麻烦嘅，咁好啦，咁啊签名嘅重要性啦，不如我哋都用一个时间啦去做一个新嘅签名啊，小白签先啦，好嘛？ 好啊，睇下你个新签名会点样为自己设计先，睇下有冇啲咩原因。 我个签名咧，如果你要我设计嘅话咧，咁我就应该会直头写名，写名咧因为更加简单啊，不过咧就会写料少少，系啦，跟住就将自己白元号三个字咧就写料少少 ，OK， 咁啊当系一个签名，因为发我签完之后惊啲人唔识噶， 系 唔知系你系咪？ 同埋咧都仲系要跟翻呢一个文理啊笔顺嘅话咧，其实有难度噶，好难模仿噶， 好难模仿嘅。 我签翻我个英文名出嚟， 你平时个签名系 你平时个签名料啲定点噶？ 我签翻我平时嘅英文名。 O、okay, K， 我咧就觉得因为我本身个签名咧就好 好随心系嘛 。你平时嗰个随心多啲。 唔系，我平时签名都系随心噶，同埋我哋咧喺港台咪咧，你出翻咗工咧咪要签名。 得噶啦，呢啲唔使讲出嚟啊，呢啲唔好讲出嚟。 我系想讲签名嘅时候咧，我成日都签出界，因为好大嚿，所以我今次咧就乖乖地，因为同埋嗰个系英文嚟嘅，我就写个中文，然后就细啲。 几得意喎！呢个几有明星味道 哦，画翻个小哈哈， 几有明星味道。 我啊觉得细路女得滞嘅呢个。 系咁啊！我要走年轻风格啊嘛。 得啦，随便你，随便你。 好啦，咁啊，转个头有机会我哋又摆喺社交平台啦。咁啊，呢个挑战咧，希望咧收音机旁边你啊，都同我哋做下，令到咧星期一嘅早上咧倍添新意。 晨光第一线，小白。 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晨光第一视频入边有个特别嘅环节，呢个点解特别法咧？咁因为我哋就邀请到咧就系民安队嘅朋友啊，咁就系行动及训练主任啊曾 Sir Reggie。 曾 Sir 早晨， 大家好啊， 早晨 ， 你好啊，咁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即系讲下都话到底而家民安队方面啊，即系除咗我哋成日都话喺山上边或者譬如踩单车都见到好多民安队嘅朋友喺度啦，咁啊帮手照顾一啲需要帮忙嘅朋友之外咧，其实民安队都有个少年团噶，即 系冇错。 其实我自己都原来即系孤陋寡闻啦，我就唔系好清楚。我就系譬如童军啊、少年警讯嗰啲会听啦。都原来民安队都有少年团，系一个点样嘅团体嚟嘅？要问一问 Reggie 先。 系啊，其实我哋个历史都好悠久噶。我哋成立喺咧1968年噶，啱啱今年咧就系我哋第55周年嘅纪念嚟噶。 系 咁，所以其实我哋都喺香港嚟讲咧有一个好长嘅时间嘅发展啦。同埋我哋同好多其他嘅全港嘅一啲青少年制服团体一样咧，其实都系集中喺一啲咧可能系 around 12至18岁嘅一啲青少年噶。咁我哋都系想通过一啲即系叫做群体有益身心嘅活动啦、训练啦，同埋令佢哋学习到唔同嘅领导啦或者技能啦，等佢哋可以咧多啲自信心、责任感，同埋可以咧去服务翻社会，成为一个良好公民咁嘅。 啊，好啊！所以嗱，点解有好嘢就即刻喺晨光嗰度同各位听众分享啦。咁Reggie 今日都会同我哋讲下，譬如少年团啊，佢哋到底有啲咩玩啊？嗱，先讲下本身嗰个任务有冇啲咩 mission 啊？平时系咪要训练嘅少年团？ 是啊，冇错啊。其实我哋嘅训练咧，我可以大胆啲讲咧，就系真系海陆空，甚至乎系元宇宙咧，我哋都有嘅。 海陆空、元宇宙俾你玩埋，喂，我想听、 海陆空，我哋先听咗先。元宇宙呢个环节咧，我哋带翻个 AR、VR 先入翻去嗰度啊。 我哋由最简单开始讲，陆地方面应该系咪最简单嘅先？ 系啊，就好似譬如话小白你咁啊，你有时都好中意带小朋友去上山系嘛？ 系啊。 其实我哋一样噶，我哋咧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有经验嘅行山导师。他们会带不同的小朋友去行真的全港九不同的山的、哦、我们可能会去一些地方也都会是有一些任务给他，譬如可能是要他去尝试怎样去计划一条路线，然后当中呢、可能他有些什么例如就是保育的性质可以学到、另外还有我们都会是其中一个香港青少年奖励计划的一个协会，我们都会令他们在之后呢有一些获得的奖章，其实对他日后的不同的发展或者学历其实都有帮助。 哎呀，哦，幾好喎！喂，咁陸地就係咁啦。如果海咧，海咧？ 海的话呢，其实我们都挺特别的，我们因为都是政府部门下啦，那其实我们在现在的西贡黄石码头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知道。 是啦，其实我们在黄石码头呢有我们自己的一个水上活动中心。 哇，这么犀利。 是啊，我们在上面。 水上活动中心香港那些很难 book 的，你们有啊。 当然就没有康文署这么多设施的，但是呢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的独木舟的课程啦，有一些拿蛙板的活动啦，甚至乎是可能我们跟他们呢去远一点的做一些旅程。可能要講緊，譬如話兩日一夜啦，或者三日兩夜咁咧，其實我哋都有呢啲海上嘅活動俾佢參與嘅。 哎呀，喂，咁飛天啊，真係有得飛㗎你哋？ 啊，飛天咧，當然我哋就未必會話真係俾佢可能直接飛上天啦，但係咧、我哋咧有無人機。系啦，因为其实而家咧，都见到咧，好多唔同 STEM 教学咧，其实都会推动紧个无人机发展啦。咁、我哋咧都喺近呢几年咧，其实都引入咗嘅。咁甚至乎咧，而家啲导师咧，其实都已经考埋民安处嘅一啲牌照啦。咁亦都佢可以咧带领住啲小朋友咧进行唔同嘅一啲教育活动咯。 哦，咁啊好好奇，头先阿 Reggie 你就话有个元宇宙，咁系点玩啊呢、這个？ 头先你哋好有呢个知识啊，即系会系戴住个眼镜去玩系嘛？ 嗱，其实 系 嘅。 我哋之前咧就喺疫情之前已經開展咗噶啦，就係、做一啲咧，好似係體驗啦，或者一啲分 day 嘅日子啦，希望令到一啲小朋友咧，佢哋可以咧接觸一啲咧，可能平時佢哋未必接觸到嘅環境，例如就話點解元宇宙咧？其實我哋咧當初個概念咧，就係想咧小朋友由佢哋去設計一啲場景，例如就係咧我哋帶佢哋咧上去我哋其他嘅營地，例如係我哋喺深井嘅元敦營啦，喺西貢嘅大坦營啦，就由佢哋用360相機去拍攝，然之後咧去建立一個場景。景出嚟咧，好似作为一个咧，好似平时博物馆咁咧，一个无虚拟嘅博物馆咁，咁就带佢哋咧喺呢个场地嗰度咧，令到更加多人咧可以认识到我哋唔同民安队嘅设施啦。 咁几好、即系亦都依家要用多啲网络推广咧，同埋咧接触多啲年轻人咧，真系离不开呢啲咧。VR、AR， 因为他们都惯了电竞、惯了打机、惯了做嘛，是不是？ 是啊，喂，阿 Reggie， 我想问一下，如果我带我小朋友去参加，咁有冇话其实我小朋友去到是他自己可以选择项目，定还是睇下边度有位先摄入去咁样噶？ 其實應該話我哋咧嗰個嘅選擇權咧，其實根本擺咗喺小朋友嗰度嘅。因為頭先咧提到一啲訓練咧，我哋講嗰啲咧，其實都是一啲中央嘅訓練。我哋仲有啲咧係地區性嘅訓練嘅。例如其實咧，我哋本身咧係有全港夠咧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會有自己嘅訓練場地嘅。咁佢哋可能咧就會喺每個月嘅一啲特定星期六咧，就會喺有兩至三個鐘嘅訓練咧，就係由佢哋同啲導師咧去諗咧，就有啲咩可以玩啦。例如就係話我哋其實都係政府部門下啦，其實同好多唔同嘅政府部門都有合作啦。咁其實咧好多時啲導師咧佢哋都會咧揀，譬如話可能參觀下消防局啊，參觀下可能係飛行服務隊嘅嗰個總部啊。咁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咧，其實都係睇翻佢哋嘅嗰個興趣嘅。以前咧其實都好得意嘅。其實咧一路以嚟咧，可能細路仔佢哋都有唔同嘅興趣啦，或者唔同嘅文化啦。喺以往咧，其實我自己都是一個少年團員嚟嘅。我嗰陣時學咩咧？其實我係學咧係汽車維修啦，學獨木舟嘅製造啦，係由起個骨廊去到起個獨木舟。 點諗到你係一位汽車維修員啊？有冇隨身？有冇隨身？有啲汽車維修工具先增上嚇。冇嘅，冇嘅， 系啊，所以其實咧，去到而家都係噶。我哋點解會有呢啲咁嘅虛擬實境啊，或者無人機訓練？其實一路咧，我哋都喺度轉變緊，就係睇下小朋友佢有啲乜嘢嘅活動係令佢哋有興趣嘅。因為我哋最終目的咧，就係想佢哋做到協作啦，同埋令佢哋咧學會咧點樣與人相處技巧咧。其實好多呢啲嘅即係叫做領導嘅才能咧，喺日後咧，佢哋真係可以運用到出嚟。 啱啊，咁啊，慢慢做上，其實會唔會做到？譬如團長啊、隊長啊，你哋嗰個職能係點樣分㗎？那個職級嗰啲。 其實就團長嗰啲當然就有翻我哋大人呢一啲導師去帶住佢哋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咧都有一啲嘅角色咧係可以協助嘅、例如就係一個普通嘅小朋友啦，佢入到嚟咧可能叫團員嘅啫、但係隨住佢咧參與唔同多嘅活動時數啦，同埋佢進行好多嘅服務啦，獲取咗一啲資歷或者上咗一啲訓練班之後咧，其實佢就會慢慢成為一個咧高級團員、副少年領袖、少年領袖同埋高級少年領袖。咁、大家聽到個名咧，其實都知道咧就係佢膊頭係重咗啦，咁責任自然又會多咗啦。咁其實喺呢一個嘅成長嘅背景底下咧，佢就能夠可以學到一啲咧，可能喺學校裏面未必身處過嘅環境啊。例如可能佢要帶住一啲嘅比較細嘅小朋友啦，佢哋去做一啲可能譬如話係營地嘅建設啦，甚至乎可能進行服務期間咧，其實可能佢哋咧就帶住自己嘅小朋友咧去擔任啲崗位啦。咁所以喺呢個當中嘅話咧，佢哋的確咧係會有唔同嘅一啲職能嘅，例如就係可能佢要負責，甚至乎聯絡翻佢自己嘅一啲下下嘅小朋友啦，咁就帶住佢哋話俾你聽啊，嚟緊活動有啲咩要做啦。咁佢就喺當中咧，其實學到一啲咧溝通技巧啦，同埋咧點樣去處理一啲問題。因為有時其實小朋友大家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傾向啊，或者唔同嘅一啲諗法噶嘛。咁喺當中咧，我哋都見到咧，其實去到少年領袖嘅一啲小朋友咧，佢哋去到差唔多十六七歲嘅時候咧，其實佢哋真係好有嗰種即係處事能或者獨立性啊。咁其實都睇到咧，呢種訓練對佢哋係真係好有幫助。 係年齡方面咧，點樣先係入資格？ 我哋咧其實咧喺成個嘅少年團員嘅生涯咧，佢可以係十二至到十八歲嘅。但係咧，因為咧始終我哋唔能夠話可能去到十八歲先俾佢入隊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就喺十二至十五歲期間咧，歡迎任何嘅青少年咧，無論佢唔同嘅背景啦、唔同嘅身份啦，例如佢係多元種族嘅一啲其他族裔嘅少數族裔嘅。 系啊， 都得噶，系啊。咁佢哋咧入咗嚟之后咧，就会我哋有一啲嘅基本训练啦。其实佢去到第二日咧，已经可以攞到我哋套制服噶。第三日咧，佢已经可以影到套制服噶啦，影到相噶。 有型啊，有型啊！咁如果要揾翻呢啲叫做民安队少年团嘅资料，我哋可以喺边一个网站嗰度揾到啊？ 好啊，我哋其实咧都好方便噶啦。一个咧就系话网站啦，就其实记住我哋嘅CS Cadet Corps 就系 CSCC 咧，其实喺 Google 里面咧都好易揾到噶啦。上到我哋网站咧，其实会见到咧好多唔同资讯，例如我哋可以网上嘅报名表格啦，或者咧其实我哋有一个咧，亦都好多家长觉得好方便嘅方法，就我哋每个月咧都有一个职场嘅面见嘅。嗱、呢个面见咧就唔似纪律部队嘅一啲面试，话可能好大力，佢要做好准备嘅。 明白。 其实我哋最需要嘅咧都系想将佢哋时间啦，或者佢哋个能力上咧，能唔能够适合咧？ 好，明白晒 ，Reggie， 唔该晒你先，咁啊，各位听众就自己揾翻啲资料啦吓。 系啊，多谢晒你嘅分享，拜拜， 拜 拜。Bye bye。唔知道你身边有冇一个路痴呢？船仔我就成日都荡失路，所以地图对我嚟讲真系好重要噶。不过地图究竟系几时发明嘅呢？想唔想知道？就等孔奕璇船仔转头话你知。 I wanna see, wanna see them dancing, walking around on those, what do you call them? Oh, feet. Flipping your fins, you don't get too far. Legs are required for jumping, dancing, strolling along down a, what's that word again? Street. Up where they walk, up where they run, up where they stay all day in the sun. Wandering free, wish I could be part of that world. What would I give if I could live reprimand their daughters, bright young women, sick of forming, ready to stand, ready to know what the people know, ask them my questions and get some answers, what the fire and why does it, what's the word, 地图大概是在公元前25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即是现在的伊拉克人整的。一开始的时候，地图只是包括了一小部分的本地区域，他们通常都是用来展示个人的土地，或者简单地展示新建筑的计划。古埃及人亦都发现地图对于他们的土地所有权非常之有用，因为他们平时是生活在尼罗河畔，而这一条河每一年都有大水灾，洪水就会冲走了分界石的位置，所以地图就可以用来解决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而且早期的地图和现在的地图其实很不同的，因为通常不同的国家和大陆都会被以前的人忽略了，而且海岸线呢也都会成日划错，特别是在12世纪磁罗盘传到欧洲之前啊。所以我哋而家嘅地图咁准确，真系有赖科技嘅发展啦。 哦，今日觉得有啲焗喎 ，Vicky 同我哋睇睇天气好嘛？ 好啊，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天气炎热，亦都咧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咧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本周中后期天气持续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是0.7，亦都是属于低的。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晨九点十分直播室入边咧，阿 O 咧同大家投资 O to O 一番啊，睇下先，咁开心点解啊？睇翻上个礼拜咧，美股情况咧几好噶，咁啊，道指咧收市都继续升啊，升43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4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0点，全个礼拜计啦，道指咧涨幅系0.34%啦，标指系0.39%啦，纳指咧就升0.14%，连续升咗7个礼拜啦，亦都创咗3年来咧最长嘅周升浪，即系每个礼拜都升咁啊，持续到出现一个升市嘅情况啦。如果用技术啲嘅讲法咧，已经进入咗牛市啦。港股点睇啊？港股咧 ADR 微微跌少少啊吓，咁啊究竟转个头开市会唔会又跌转升咧？系啊，市况方面大家又值唔值得憧憬咧？咁啊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投资市场嘅唔同资讯啦。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今日朝头早喺亲子百分百入边咧，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亲子阅读专家蔡依依喺度嘅。早晨，蔡依依。 早晨啊，小白。 就快又父亲节啦，唔知道有冇一啲议题啊，或者方法咧，系关于父亲节嘅，又同亲子有关嘅，可以同我哋嘅听众讲下咧。 哇！如果你讲起父亲节咧，我即刻谂起一个几有趣嘅话题嘅。 嗯， 就是、通常咧，我哋做爸爸咧，都会系有好多框架噶嘛。 系啊， 乜嘢系好爸爸啊？好爸爸有咩特色啊？咁噶嘛。 系 吓，咁我又问翻你啊，你觉得最受小朋友欢迎嘅好爸爸究竟有咩嘢优点咧？ 如果用小朋友嘅角度咧，我就觉得好爸爸应该系。样样嘢都要应承嘅，系一个 yes man 嚟嘅。例如我要玩具，我要糖，我要出街玩，我要落街踢波，全部咧都可以 say yes 嘅。咁啊，小朋友心目当中咧就觉得系一个好爸爸啦。但系呢个咧喺我哋大人心目中咧，佢反而未必系一个好爸爸。 系点解你咁样讲咧？ 因为佢咧净系俾糖小朋友，净系满足小朋友嘅愿望咧，可能疏忽咗咧就系幼儿教育呢一个重要嘅部分。咁小朋友咧就容易变得只系自私，同埋净系识得 for us 啦，净系识得要求啦。 唔怪得知你系一个好爸爸啦，所以真系人见人爱嘅好爸爸小爸，即系你会用呢一个方式咧去嚟解读乜嘢系好爸爸。嗱，其实咧我就想同你分享一下。好爸爸呢其实呢有几样嘢我哋都要关注嘅，即係如果讲緊呢个亲子教育嘅话呢，咁、究竟好爸爸呢系咪淨系慷慨呢？嗱，当然就唔系淨系慷慨啦，但系慷慨真系好重要嘅。另外呢就系、是、要有耐性啦，会容易发脾气啦。同埋呢好爸爸呢其实系能够支持小朋友。其实讲起支持小朋友呢，乜嘢为之支持呢？其实都系需要帮忙啦，同埋鼓励嘅时候呢会俾到一啲力量嘅小朋友，等佢觉得哇有爸爸撑住， OK 我就会信心十足㗎啦。 咦，阿蔡姨呢个呢其实呢就系讲出呢就系爸爸呢有10个唔同嘅优点嘅。听众亦都可以呢拎埋支笔啦，拎埋张纸出嚟啦，一路听住蔡姨讲呢一啲嘅叫做爸爸优点嘅时候呢就可以比分啦。例如剛才提及过嘅慷慨啦、耐心啦，同埋系咪支持屋企人呢？咁每一个嘅界别呢，咁有10个优点㗎嘛。每个界别呢10分为满分，咁可以呢就系俾一个分数呢就自己嘅。嗱，呢个唔系淨系屋企人做㗎喎，其实爸爸自己都可以俾返自己嘅分数㗎喎。 咁即系话妈妈呢都可以俾分佢自己身边嘅老公，即系俾分佢个仔或者佢个女嘅爸爸㗎喎。 係啊，全家人呢一齐俾分㗎。咁最后呢，爸爸就会知道自己俾自己几多分啦。然后呢可能太太啦，又或者是仔啊个女女到底俾自己嘅分数系几多分呢？你仲可以睇得到呢每一个嘅界别嘅分数个差异到底系边一个。你以为自己做得好嗰啲呢，可能喺屋企人眼中呢啊原来爸爸你仲系争啲呀。但你以为自己做得好差嗰啲呀，可能大家眼中呢已经系爆晒灯㗎啦。 哇，好好喎、啊、咁样。即系话呢一、这个深受仔女欢迎嘅好爸爸，我哋讲下啊有冇10样嘢可以作为一个评分嘅标准。然后呢就好似你头先讲啦，就唔单止系呢深受仔女欢迎，可能系深受妈妈欢迎，或者深受呢佢嘅同事欢迎嘅好爸爸。你都要自己同自己比分㗎喎。 哦，我有㗎，我有㗎。咁头先你阿蔡姨亦都提过呢，就系、是、慷慨、耐心啦、支持啦，咁已经有3个界别啦，咁即系仲有7个嘅界别我哋可以比自己分㗎喎。 系嗱、哦，咁我想问一下啦，你啊会唔会咧认真聆听小朋友嘅谂法同埋感受咧？ 哦， 认真聆听，你自己会俾自己几多分？ 认真聆听，嗯， 系啦，同埋咧会唔会轻易打断啦，同埋忽视咧佢哋嘅谂法或者系意见嘅？咁、呢个聆听嗱，记住咯，身边嘅小朋友或者系父母咧，你会俾自己或者你俾你嘅爸爸几多分咧？ 嗯， 另外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智慧啦， 系。 我經常咧就係朝頭早聽你嘅節目咧，你話要有正能量啊，咁我好記得咧，你都會講過，原來咧有智慧嘅人咧，其實佢係會好喜歡學習嘅、 嗯。 有智慧嘅爸爸咧，究竟自己會俾自己幾多分咧？係點樣去解決個問題，同埋點樣去提供一個建設性嘅意見同埋指導咧？咁樣， 嗯、 好啦，咁啊，我哋啊講咗第五個咯，好啦，第六個啦。啊！如果我哋嘅爸爸咧係好關注我哋嘅小朋友嘅生活嘅，好啦，自己俾自己分咯。啊，究竟我有幾關注咧？ 係啦，小朋友又俾分咯、啊，到底爸爸有幾關注自己咧？ 係啦，咁啊，小朋友認為爸爸嘅關注咧，係唔係話會陪我去講故事啊？ 嗯， 會去帶我去圖書館啊，或者係久唔時咧就會係同我傾心事咧？ 定係爸爸淨係顧？定系爸爸咧，净系顾住自己一收工啊去打波，唔理屋企嘅，咁我就俾个零分阿爸。 系啊，OK， 咁啊，跟住咧有一样嘢咧就系、是，究竟咧一个好爸爸咧系咪要保持严格咧？嗱，你咧你会俾几多分你自己啊？ 严格 嗰度， 严格方面咧，其实我谂我都系俾五分嘅啫。我盡量都係平衡呢個恩威並重，咁、你要錫佢，你就淨係得個鬧嘅話咧，即係好惡啊、好嚴格嘅話咧，佢唔中意你嘅，咁你講乜咧都唔得喎。咁但係你淨係咧，樣樣嘢都冇所謂啦，咁又搞唔掂喎，因為佢咧會黑翻你轉頭嘅。 哇！你啊真係好犀利喎，因為咧能夠教細路仔咧遵從呢個規則同埋紀律咧，亦都能夠俾佢自由空間咧，先至叫做嚴格、 嗯。 所以你完全能夠解讀嚴格呢一樣嘢咧，就唔係淨係管住佢唔准去呢样唔准去嗰样，原来真系要恩威并施嘅。好啦，咁啊，大家要备份自己咯噃。 好好好。 好啦，咁跟住咧就系、是、啊，好爸爸咧，点样去表达爱同埋关怀咧？咁你觉得你点样去爱你嘅小朋友咧？系咪俾礼物佢就系爱咧、 嗯？ 或者系咪锡佢一啖就系爱咧？有冇让小朋友感受到佢哋嘅重要性同埋价值咧？咁相对地啦，如果我系小朋友啦，其实咧我都会感受到爸爸对我嘅爱噶噃。咁、 哦、 如果咧啊，小朋友感受到爸爸嘅爱嘅，咁呢一度咧打分多啲咯噃。 啊，我又觉得咧，如果爸爸对小朋友嘅爱咧，就系、是、多啲同小朋友倾偈。因为大家咧都系唔同时代嘅人嚟嘅，咁如果你话啊小朋友都可以咧，好细个嘅时候就已经咧，爸爸成日同我倾偈噶啦，咁即系代表咧好关心自己，咁我觉得个爱好似多啲、哦。 啊，小白啊，你头先咪话咧，其实妈妈都可以俾分爸爸噶嘛？ 系啊。 好啦，咁妈妈嘅感受又系点咧？嗱、 嗯， 妈妈咧都可以咧俾分爹哋，然后就话啦，啊，其实咧你系我，你系爹哋嘅身份，但系你都好爱佢个老婆，即、就、系、是、爱自己噶、哦。咁呢个都系一个打分嘅，即系好重要嘅一个即系 hints 嚟噶、哦。 系啦，咁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仲有冇其他界别咧？ 仲有两样嘢，第一样嘢就系、是、好爸爸系咪要有自信？充满自信咁去面对挑战同埋困难。 哦、 另外咧，能唔能够鼓励小朋友都拥有自信咧？咁我觉得咧，好爸爸呢一样嘢咧，其实如果我俾分咧，如果爸爸自己觉得自己好有自信嘅话咧，啊呢、這个都有一个感染力嘅。咁细路仔咧，可能见到爸爸就会话：，哦、啊，我个爸爸真系好有自信噶，咁样都会俾一个几好嘅分数啊。 嗯， 好啦。最后一样嘢啦，我相信咧你一定都会同意噶啦，小白，就系好爸爸嘅榜样啊，即系你系唔系你小朋友嘅榜样，或者你屋企嘅榜样咧、能够展现到咧积极嘅价值观同埋良好嘅品德，同埋咧系俾我哋嘅小朋友咧系提供正面嘅影响同埋启示啊。咁榜样呢一样嘢咧，亦都系一个好先决嘅条件啊。我哋综合啲十点咧去评分咧，如果爸爸，即系成个屋企啦，妈妈同埋啲仔女加埋啲分数咧，其实即系每个人咧都系差唔多分数嘅。 嗯， 我觉得呢个咧都系真系我哋今次喺父亲节就咁嚟嘅时候一个好好嘅礼物啊。 係啊，咁小朋友亦都可以咧，就將自己嘅爸爸啊認識咗佢之後，做咗個小測試，就可以判斷得到咧，到底自己嘅爸爸咧係屬於邊一種嘅爸爸嘅。例如咧，可能有啲爸爸係啊，我爸爸好正直嘅；有啲咧就可能好寒酸嘅；有啲係咪多愁善感啊？有一啲咧又係斤斤計較嘅，或者好果斷嘅，好有自信嘅。其實都可以咧喺自己心入邊啊，打咗一個咧就屬於自己爸爸嘅形象嘅。 哇！你真係係有閱讀嘅爸爸，因為咧呢，你頭先一路講嘅呢啲形容詞咧，原來咧我哋喺公共圖書館嗰度都可以借一啲書翻嚟咧。嗰本書咧就叫做啊，其實爸爸嘅形容詞係啲乜嘢咧？咁樣乜嘢樣嘅爸爸？咁就係美太郎嘅作品啦。咁咧其實咧我都覺得咧，如果我哋嘅小朋友咧係適當地可以形容到自己嘅爸爸嘅特質嘅話，加埋爸爸嘅十個優點，就係我哋父親節最温馨嘅禮物啦。 哎呀，好啊！咁大家希望父親節嘅時候啊，每一個人都係更加錫同埋更加尊重自己嘅爸爸。咁做爸爸嘅都要記住啊，孭住頭家噶，要多啲愛錫佢哋啊！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蔡姨姨。 好啊，拜拜。 拜拜。 天气越嚟越热，作为主人的我哋带狗狗出去散步或者大小二便嗰阵，都有好多嘢要留意噶、哦。首先咧，要同大家讲嘅就系时间啦。经常都会见到有啲主人会带啲狗狗喺中午嘅时间出街噶。可能你会见到啲狗狗，好开心啊，佢喳喳跳、哦。但系其实有冇谂过，佢啲脚仔都会好热噶。喺中午嘅时候，太阳就特别猛烈，地下咧都特别热噶、哦，分分钟会辣伤佢哋嘅脚仔。特别是马路啊，如果是细狗的话，你都可能可以抱起它，如果是大狗的话，就真的尽量避免啦。所以选择合适的时间都是很重要，尽量选择在清晨的六七点，又或者是傍晚的五六点时间带它们出街散步就最好了。而夏天出街最好都是带定支水和水兜，让它们随时热的时候可以补充水分。另外仲要提醒大家，可能喺夏天嘅时候，好好天啊，好想带下屋企嘅宠物出街跑下沙滩、跑下草地咁样。唔单止系狗狗，有啲主人都会带猫猫出街噶、哦。不过喺带佢哋出去嘅时候，可能就会用到宠物袋啦。千祈唔好睇小宠物袋啊，因为佢哋喺入面，如果时间过长，天气又热又湿又焗嘅话，分分钟可能会令到佢哋中暑添噶。相信各位主人带得宠物出街都是爱锡他们，希望他们开开心心。不过在夏天的时间带他们出去就要特别留意小心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惊叹这个手机聪明，仿佛有动物性，早已不见你的踪影，他却拒绝承认，任意 WiFi 配对是这机器习性，时空穿梭中得到验证，是某人你共我做过这里，话语亦记录了在你的现场，入旧时，自动自觉再等入旧情景，重温那次离别你的故事，但是旧记忆似你电视机，失起那日分手一刻，你看着我时，其实是心痛还是？ 字是张曼珊 Sabrina， 自动登入。 晨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啊，嚟到星期一嘅早上咯，咁啊有小白喺度啦，同埋船仔都喺度，一齐介绍下咧就系港台电视三十一嘅精彩节目。首先六点半钟嘅时间有咩节目咧？即刻揾阿畅出嚟先。喂，阿畅到咗未啊？ 到咗到咗，早晨小白，早晨船仔， 早晨阿畅， 系 早晨啊。 六点半啊，有咩节目噶？ 系啊，今日傍晚六点半有呢个警星直播啊，逢礼拜一嘅六点半都有警星直播嘅。咁呢个节目咧系由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部制作嘅节目嚟嘅。咁啊，佢用一啲轻松生动嘅手法啦，向我哋市民提供最新嘅罪案趋势同埋防罪嘅资讯，等我哋咧识得防范，同埋咧了解一下咧呢啲对法例嘅认识嘅。咁啊，想认识多啲嘅朋友，今日傍晚六点半记得留意警星直播啊。 系啦，咁啊，警星咧其实都真系有个声音版本嘅。咁啊，逢星期五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啦，咁啊大概八点四十五分五十分咁样咧，就亦都会有警务人员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嘅吓。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声音版本同埋电视版本，就星期一嘅六点半钟嘅。喂，八点半。即系大家利是、哦，你哋啲节目名咁样，消失的孩子、哦，我唔敢俾我仔睇、哦。 呢个系一个剧集嚟嘅，系一个悬疑嘅剧集。咁啊，国剧八三零时段带俾大家一个新嘅剧集。其实由刚刚个星期五已经第一集啦，今晚系第二集。咁呢个消失的孩子咧，即系听个名字已经觉得系好奇怪。 悬疑啊，系啊， 冇错，系内地一个悬疑小说改编嘅。咁啊，古仔大概咧系围绕住咧。三个唔同嘅人物，咁第一个咧叫杨远啊，佢有个九岁嘅仔，有一日咧喺楼梯屋企楼梯嗰度咧无缘无故凭空消失，咁啊系啦，咁啊警察发现佢失踪之前咧，原来静鸡鸡咧鼠咗入去隔篱邻居嘅屋企里边，咁啊但系个邻居咧有不在场嘅证据， 几岁啫，已经去咗邻居屋企啊？ 系咧，咁啊但系隔篱邻居有不在场嘅证据，咁啊究竟佢点样好似密室逃脱咁样咧？凭空唔见咗咧，咁但系原来另一方面咧，佢另一个邻居咧，佢啱啱咧就系观众好快知道噶啦，佢杀咗自己个阿爸， 即 系条尸埋咗喺自己间屋嗰度，唔系个仔去咗嗰间嚟噶。咁啊，另外咧又有另一个女士嘅邻居咧， 又系第二间邻居， 系啦，同一栋楼嚟嘅，咁又发现 哇呢栋楼都 好多事情，咁啊佢发现咧有一日咧喺屋企瞓着觉咧，佢醒嘅时候咧就发现自己咧。模模糊糊里边咧，俾人哋性侵犯咗。咁啊，究竟呢三宗案件错综复杂，有冇关联嘅咧？点解呢栋楼咁近距离发生咗一啲好似谜一样嘅故事咧？咁啊，大家想认识一下，想知道多啲咧，一年十六集认识一下呢个消失的孩子嘅剧情啊，要留意。 哦，大家留意住。系个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啊吓，咁啊希望我仔仔睇完之后咧，可以吓、吸收一下啲悬疑知识啊，等个人可以开窍叻啲啊！如果佢我同佢玩捉伊恩咧，消失的孩子佢净系匿衣柜，唔使两秒就揾到啊！唉、哎，希望佢可以喺从中学习下啦吓。好，另外十点半钟嘅时间，马拉松游世界、 啊。冇錯，咁啊長跑俠魯爾咧，今次就跑到歐洲啦，去到呢個羅馬尼亞，咁啊佢去到羅馬尼亞嗰度咧，佢攀上咗一座好高嘅山脈，跑呢個23公里跑，咁啊佢個目的地咧係去羅馬尼亞咧唯一嘅火山湖啊，咁啊佢中途中咧亦都參觀咗咧一個棕熊嘅保護區，即係嗰啲熊人啊，咁啊嗰啲保護區嘅職員咧即係。教佢除咗佢哋交流呢个跑步心得之外咧，佢仲教佢咧，因为佢要跑过呢个棕熊保护区咧，即系有棕熊喺度噶嘛，咁啊随时遇到熊人 系 好鬼危险噶嘛， 系啊， 咁啊嗰啲保护区嘅职员教佢哋咧，教阿长跑侠鲁尔点样一边跑一边去吓走嗰啲熊人， 系咁得意，可以吓走熊人， 哎呀，我想学、啊， 啱你啊，小白， 系咯。嘅方法，我但系人都学得识嘅。咁啊，想知道嘅朋友咧，今晚一齐睇下十点半马拉松游世界。 因为我想知道，其实我头先先啱同阿船仔喺度讲咧，就话我呢啲北海道嘅朋友都同我讲话，我哋咪成日睇到嗰啲咩熊出没注意嗰啲贴纸嘅，好得意嘅。咁人哋其实咧个地方咧真系每一年都有，真系有好多熊人去袭击嗰啲当地市民噶，咁系危险嘅。咁我又问过啲北海道人啦，佢哋话见到熊人点啊？佢哋就同我讲啦，无论你扮死啊，定系爬上树咧，呢啲都系冇乜用嘅方法嚟嘅。唯一一个咧就系一趁佢唔为意咧，有咁快走咁快。咁但系咧嗱，呢个方法我都唔觉得唔够完美啊。咁就系唯独是咧，就系今日夜晚嗰个马拉松游世界，我一路跑，仲一路做啲乜嘢系可以即系叫做吓怕嗰啲棕熊咧？咁今日夜晚咧，我真系要留意住十点半啦，马拉松游世界啦吓。唔该晒阿昌，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在今年头四个月接获1174宗投资骗案，损失金额7亿860万，宗数和金额都较去年同期大幅攀升五成。单一案件最大损失金额2700多万，受骗的54岁女会计师因为堕入网上情缘，被诱骗投资外汇。警方话，一个80岁的婆婆去年放租物业，将联络电话号码摆上网，骗徒其后来电，声称要来香港工作找租盘，双方不时联络。骗徒向婆婆介绍下载一个虚假投资应用程式，投资外汇赚钱。婆婆多次转账到骗徒的本地个人户口，到几个月之前有意提款被拒，才发现受骗，一共损失910万。另一宗个案，受害人是17岁的中五生，今年4月上网交友之后，被骗徒成功游说，经指定程式投资加密货币，最终损失21万。投资骗案方面，警方今年已经拉了64个人，呼吁公众留意高回报低风险的投资，不要随便在网上披露个人资料。澳洲新南威尔士州发生车祸，一架接载婚礼宾客的巴士失事翻侧，造成至少10个人死亡，25人受伤。58岁的巴士男司机被捕。事发在当地星期日深夜，巴士从猎人谷一个酒庄接载参加完婚礼的宾客回程期间，在一处道路翻侧。事故之中，25个受伤乘客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当中2个人是经由直升机送院。警方说，涉事巴士司机已经被捕，将会对他提出检控。事发之后，这个巴士司机亦都被送院接受强制检验，目前事故原因仍然在调查。美国费城一条州际公路的高架桥因为桥下面一架运油车起火，导致公路部分倒塌，公路需要关闭，事件之中没有人受伤。发生事故的95号州际公路是连接东岸州份的主要干道，当地时间星期日清晨6点几，一架运载几百公升汽油的运油车在高架桥下起火，高温导致公路北行车道倒塌，南行车道结构亦都受损，公路来回方向一共8条行车线需要封闭。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说，会派出小组调查运油车起火和高架桥倒塌的原因。宾夕法尼亚州州长说，重建倒塌桥面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大骤雨，系听日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本周中后期天气持续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74点，跌17点，总成交金额6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5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67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8.6升2.6，友邦保险80.85升1毫，邮储银行5.28跌6仙，美团127.6升5毫，网易146.3冇起跌，东方甄选32.35跌6.5，阿里巴巴83.75跌1.5，盈富基金19.64跌2仙，创科实业系啱啱转咗 阿里巴巴是83.75，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39.48，瑞士法郎0.904，加元1.336，人民币7.138，英镑对美元1.258，欧元对美元1.075，澳元对美元0.67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32,496点，升231点。港金报18,31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6.85美元，卖出1,95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顾先提翻你，沙田岭隧道出九龙隧道管内快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喺美林村。另外，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慢线都有坏车，一带车多，经过要小心。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东区走廊去柴湾左转落渣华道的支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城市花园。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过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较后位置近住思瑞桥底一段都是车多繁忙，龙尾笔架山花园。西九龙走西九龙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奥运站慢车，龙尾在南昌站。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马场。封路情况，荔枝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荔枝角道去返美孚方向近住兴华街的慢线，以及是兴华街去返长沙环道方向近住荔枝角道的快线都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向上德村，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还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向蝴蝶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佟大为、魏晨、于文文主演《消失的孩子》。 为了无领退休金，由魏晨饰演的袁五决定在出租屋收埋他走后出亡的父亲尸体。 我知道错了，不要丢下一个人。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巴巴最巴闭， 我是神光第一线百元号小白。爸爸就好似一本百科全书，无论是家事维修煮嘢食都难不到他的，可以说是文武全才。不过呢，我觉得这一点都不是重点，最重要是爸爸膊头够硬正，一孭就孭起全家人的健康和幸福。爸爸辛苦你了。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怡。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还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 透过智方便登入税务易，处理税务话金易，上 iamsmart.gov.hk 了解更多。智方便接通网上服务样样掂。 知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出面30度的气温，见到三次，天气都是炎热的，不过都是有一些、叫做狂风雷暴，稍后就会来的了，大家、留意住了、哦哎、你转了这边呢， 你以为是那边的麦 克、啊、你不要拿着麦克走啊，声会 fit 的。好了、哎、好，讲完这些我们自己内部的东西之后呢，找回我们的晨光 Morning Call 的听众出来先，邝小姐。 嗨，你好，早晨小白。 Hello， 早晨啊，邝小姐。 早晨，邝小姐。神光系 系 系 系啊！你而家今日做紧乜嘢啊？食咗早餐未先？ 我食咗早餐啦，准备就系、是、点唱咯。 哎，好啊！ 啊， 有啲咩点唱啊？有啲咩分享啊？ 哦，咁其实最主要都系点俾屋企人听啦。咁屋企人咧就包括有邝氏家族啦，有冼氏家族啦，同埋麦氏家族。咁同埋认识我嘅朋友听啦。 系三大家族加埋你嘅朋友、啊。是吗？ 是，仲有咗系就系最主要睇咧，认识咗差唔多40年嘅一齐跳舞嘅姊妹，好姊妹， 嗯， 系啦。咁跟住就同埋好特别咧，就点俾哥哥听啦，就希望佢系继续享受佢想做嘅嘢。咁、祝大家身体健康啦，开心心咁样啦，同埋要点埋俾所有晨光大线嘅主持人听。 系，多谢你先。 咁我咧，其实细细个，我中学时代咧已经开始听香港电台噶啦。 哎呀，其实我小学就已经开始听噶啦。 大家斗细系咪？ 而家咧就已经系登咗录啦，退埋休咁样啦。 吓、啊，你登个录唔系嘛？我听你把声好生我。 我都觉得好后生， 因为成日做运动啊嘛，因为我廿几岁开始跳舞噶啦，跳到而家，所以可以保持咧身心呢、這个系啦。 系啊，有冇话系跳咩舞啊？ 初呢就跟老师跳中国舞嘅、民族舞啦，咁、之后中段就跳咁现代舞啦，咁、跟住而家就跳 jazz 嘅主要。 哇，好犀利喎。 我教过所有嘅老师。 咁、你啲筋骨一定好柔软啦、 我日日要做拉筋㗎，已经习惯咗㗎啦，呢个恒常嘅运动 系 好紧 要。系要拉几耐㗎拉筋。 我每日都要预半个钟头咧拉咯，即系由头到脚咁样都拉咯，希望啲筋骨松啲咯。 哦，我而家呢嗰啲咧骨头啊啲筋咧都变晒硬晒啊！ 哎呀，你哋一定要咧每日抽少时间咧，系啊，同身体倾下偈噶，去拉下筋咁样噶。 我身体同我讲话，你唔准拉啊，好痛啊！ 越痛越要拉啊，何况小姐， 有先至唔痛啊嘛，就系、是、咁样啦。系啊，好中意听小白噶。 哦，系啊，多谢你啊。 做日本歌个节目咧，我已经开始听你噶啦、 哦。天空海阔。 天空海阔系啊，咁就而家就比较忙啲啦，就唔系个礼拜听，但以前基本上我个礼拜我都抱住听噶。 有节目重温噶嘛？除咗天空海阔之外，神光中唔中意先？ 梗系中意啦，神光系由车淑梅即系第一代咧，听到而家噶啦，我已经。朝朝咧唔听唔安乐嗰啲。 系啊，我见到淑梅姐，我都系嗌阿妈噶。 系啊系啊， 咁我可以嗌婆婆喎。 喂，唔准咁样啊！ 唔好意思， 同埋你加入啲新成员咧都 OK。睇下佢哋几位 系嘛，好有活力，好有青春嘅感觉。 我会继续加油噶， 系啊，继续加油啊！你哋系啊，我哋都继续加油。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阿邝小姐咧就揾嚟一首歌曲系咩歌啊？ 容祖儿嘅《我的骄傲》。 点解揾呢首歌咧？ 我希望咧就大家都可以咧揾到自己值得骄傲嘅嘢。 好。 而家未揾到唔紧要，慢慢揾。 好， 总会揾到嘅。 成你贵言，大家一齐揾。多谢你电话，拜 拜。 改写下半生，眉目里找到我失去的自信心，才明白被爱的能活得这样勇敢，永恒眼神能替我云上旅行来点灯。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因气压摇摆，只因有你拥戴。 Stars 为我闪力像最初，唯独你欣赏我，比我更多，埋头做，愿你可能为我骄傲更多，无论有谁嫌弃我，投入却无人可阻。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因气压摇摆，只因有你拥戴。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假使我算神话，因你创更愉快。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最近天气都比较上热啦，啊呢啲热嘅天气令到人食欲咧就好容易会偏低嘅， 系 就唔想食嘢啦。哎呀，因为天气热啊，哎呀唔想食， 冇乜胃口， 冇乜胃口，系啦。咁啊，所以咧有好多方法咧可以令到大家咧喺食物方面嘅选择咧就可以做得翻好啲。好啦，咁啊，例如咧我自己其实喺夏天嘅时候几中意食冷面嘅，咁啊冷面个整法都好简单啦，买啲一捆捆嘅面翻嚟。煮佢，跟住就隔水。咁但我隔水嘅时候，无论系冷面定还是乌冬咧，我都会先准备一盆冰嘅， 过一过冷河。 系啦，过冰河添啊、 哦！冰河，过冰河。 因为过冷河咧，都唔能够令到啲面条好快脆咁样急速收缩啊，从而产生一个更加好嘅弹力啦。咁所以要过呢个冰河。 系 啦，咁冰河就可以令到个面嘅嗰个咬口咧就更加理想啦。好啦，除咗有面，除咗乌冬之外啦，咁如果你话喂寡得滞，咁乌冬。虽然咧烏冬我都會有陣時過咗冷河過冰河之後我都會熱食煮翻嘅，咁、 哦、 但係面咧我就會用呢、這、一個冷面嘅形式去到食啦，咁都係揾翻一啲冷面嘅豉油啦，或者落翻啲紫菜，最普通嘅就係呢個做法，即係隔咗水，跟住就加少少日式嘅芥辣啦、wasabi 喺度，就已經好簡單一餐。我仔仔都中意食㗎， 哦、 因為佢覺得涼浸浸啊，食完之後，哦、因為我屋企咧其實。晏昼唔系好开冷气，即系就算好热咧，晏昼其实我都觉得啊，都唔使话成日开冷气悭、一嚟悭电啦，二嚟环保啦。咁有阵时真系夜晚食饭啦，咁大家一齐嘅时候咧，先至会开翻嘅。咁你话晏昼如果佢哋都热嘅，咁可能都会食下呢啲冷面，咁啊都觉得都唔错。咁、所以屋企人咧，普遍嚟讲都中意食，同埋紫菜咧，多数细路仔都中意食嘅。我细个 我自己都中意食噶， 系啦系啦。 我想话以前细个咧，妈咪煲咗煲饭喺屋企嘅时候咧，如果我发现屋企有紫菜，我会静静鸡攞块紫菜就咁滗一啖饭，跟住紫菜捞饭。 系啦，咁又或者喺杂货铺买啲紫菜翻嚟，其实都可以好简单做个紫菜汤。系、啦，我啊中意紫菜豆腐蛋花汤。 啊， 系啦，咁其实好简单，跟住滚一个汤都已经 OK 啦。好啦，咁但系除咗我哋讲紧头先嘅乌冬啦，同埋面之外咧，饮食图。其实最想分享咧，就系呢啲嘅面本身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嘅。咁嗱，讲紧面啊，唔系讲乌冬啊。啲面咧，其实如果你喺夏天食嘅时候啦，我哋想我哋自己开胃啲，本身可能加一啲，譬如酸少少啊，或者 酸味味 嘅嘢咧，可能会令到你增进嗰个食欲噶噃。咁原来有啲面咧，佢本身喺制造嘅时候咧，都已经咧系加咗好多呢啲酸味味嘅元素喺度。例如坊间咧都唔难揾到一啲咧面，虽然佢都系一捆捆一束束嘅，但系咧佢就可能系譬如。油脂底嘅油脂味嘅面啦， 你有冇见过？或者系橙味嘅面啦， 冇喎， 柠檬味嘅面啦。 咁佢哋啲面系咪会变咗黄色或者橙色？ 冇错啦，咁佢面嘅颜色咧系会有少少不一样嘅， 即系菠菜面咁样绿色嘅， 系啦，好似菠菜面有少少绿绿地色嘅。咁我咧有阵时如果煮冷面咧喺夏天嘅时候咧，你又想再开胃啲咧，我都会选择呢一种嘅面咧去到煮嘅。煮完之后又好似平时咁整啫嘛，即系隔咗水啊，跟住放喺度又准备定个豉油啊咁食下佢咁样凉浸浸咁食嘅，系开胃啲嘅。好啦，咁如果你话头先阿 Vicky 讲得啱啊，即系坊间都有啲菠菜面噶嘛，咁除咗菠菜面之外啦，仲有啲譬如蝦子面啦，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噶。咁蝦子面咧就好简单啦，咁亦都我自己就中意即系干嗰个食法， 系即系捞面。 系啦，捞面。咁我知道坊间有啲朋友就中意有埋汤嘅，咁但系因为夏天咧，我就 系 想凉啊。咁我虽然个蝦子面我干食嘅时候咧，佢都系叫热食或者温暖咁食啦，就唔系冻冰冰。 我可唔可以整定摆喺雪柜，然之后想食先攞一注出嚟咧？ 其实蝦子面本身系干噶嘛，个面面饼系干噶嘛，所以其实就算你落喺雪柜雪咗佢，攞翻出嚟咧， 即煮完啊，我意思系， 我煮完你不如直头食新鲜啲啦。 咁啊系， 系啊，因为煮咧，其实你讲紧都系分零两分钟就已经煮完嘅一个面。 咁啊系，咁啊 系。啦，咁你我通常嘅做法咧，就再懒人多啲咧，可以咩做法咧？先用大火滚咗个滚水之后咧，跟住你就落呢一个面饼啦。咁你落咗面饼落去之后咧，如果佢干啦，你抌咗落去之后咧，我就会教。中火或者中细火，其实我由得佢噶啦。你可能隔咗一分钟之后，我就翻嚟又先望一望佢，咁又得化一化啦佢， 撩一撩佢， 系啦，撩一撩佢，其实就已经 OK 嘅啦。跟住你就准备定一个碟咧，或者一个碗，咁我先会落少少食用油啦。跟住就我会喺个底嗰度先，我中意虾子面， 系， 咁所以先喺个底嗰度就再落多一羹嘅虾子。咁啲虾子点嚟咧？一般杂货铺你都可以另外买，我想要一虾子啊咁样。 哦， 系啊，其实刘凤山都有噶， 即系一啱啱咁 样，一啱啱或者有啲系一袋袋嘅， 哦， 系啦，咁你咪买嗰个虾子翻嚟，就先落咗喺个底嗰度先，跟住你个面咧就拎咗上嚟啦，就揈走啲水，就放喺个碟上面啦，然后我面头咧就再落多一羹虾子，即系 double 虾子，所以呢个面啊系啊，呢个面啊相当之唔错，而且咧仲好夜味添。咁如果你话夏天冇乜食肉嘅时候咧，不妨食下呢啲咁简单嘅食物，其实都可以咧增进到大家对食嗰个嘅叫做渴求啊，同埋满足到自己嘅胃啦。 我的享乐时代。 啱啱讲完蝦子面， 系啊， 我今日都想讲下啲食食食嘅嘢、 哎啊。 你知啦，即系夏天，即系胃口唔系咁好啦，就会特别唔想食热饭嘅。咁咧，我今日想讲嘅就系、是、我最近咧喺网上面见到一个包啊， 包 系啊，叫做葛包，有冇听过？ 咦，咁应该系中式嘅，听过 系啦，中式嘅，其实佢就好似一个馒头夹扁咗， 系 就圆形咁样嘅、就好似你哋觉得似贝壳。贝壳咁样打开，中间会劏开咗、 哦。咦，我好似食系咪食京菜定系食上海菜嘅时候，好似有见过呢啲 friend 嘅。 系啦，咁我上网见到咧，咁佢就系写住叫做葛包，其实佢有唔同嘅叫法嘅。系啦，咁我就上网睇咧就叫葛包啦，咁我就上网咧买咗翻嚟急冻嘅，咁就一 pack 咧有十个咁样啦，咁都系20零蚊有十个咁。 咁我蒸翻热佢啦。 系啦、 這個， 你可以蒸翻热佢又得啦。跟住我琴日就试咗。干煎佢、 啊， 你知唔知道我仲要 你摆 太阳 底下干煎嗰啲， 摆个煎 pan 咧，即系落油咁样烘，烘翻佢，烘热佢，烘到佢咧，仲要有啲脆卜卜嘅感觉。 咁犀利？ 系啦，然后我就去咗，即系同屋企人咧买咗呢一个鸭， 鸭 系啦，咁就好似咧。模仿呢一个片皮鸭咁样食， 唔系先，你系买咩鸭啊？你买一只鸭翻嚟自己整啊？定系 烧鸭啊？ 哦，买只现成嘅烧鸭翻嚟，哦， 自己烧唔到，可以钻研下，但系要俾多少少时间。 咁、啊、你买一只鸭翻嚟，你即系唔叫佢唔切先啊？ 佢有斩嘅，佢有斩嘅。咁、啊、我哋又唔会话真系要去片或者自己片。如果呢一只咧，就真系会好嘥时间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佢咪帮你斩翻件咯，好似平时买烧味啊咁样。 系啊系啊。 跟住之后你咪一啖烧鸭皮，一啖就嗰啲饼。你又可以自己咧食前咧去咗啲骨，然之后将嗰嚿肉同埋个皮摄喺嗰个葛包入边，嚟到去食。哇！ 咦，咁会唔会 味道好正？ 会唔会好似北京填鸭咁？ 樣咧，又加啲甜醬，加啲青瓜，加 啲 葱， 本身鴨嗰啲酸梅醬咁樣咯。即系酸酸甜甜咁样啦，我哋就未去到咁复杂，就切埋青瓜。 酸梅酱我都好中意食噶， 都好中意食。 系啊，但系而家咧， 好配啊！ 买亲鸭咧，叫佢俾酸梅酱，佢哋都好难为啊，因为佢哋觉得啊，要咁多食咗佢只居咁样。 系咩？ 系啊！ 佢琴日我嗰个俾咗好多包。 系咩？ 哎呀，下次俾多咗食唔晒，攞啲俾你。 冇办法啦。 系啊，咁我觉得呢一个食法又几开心，即系呢个系个平民价嘅片皮鸭。你知平时我哋去酒楼食片皮鸭咧，佢咪一块皮咁样嘅，我好中。食嗰啲皮 嘅，系啊， 我成日都会争食嗰啲皮。 好肥嘅，但系啲皮。 唔系啊，我讲紧嗰个 片皮鸭 包啊， 哦、 那个 包 嗰啲皮啊， 哦、 一块块嗰啲皮咧，你就咁食我都觉得 嗰啲薄饼啊， 系咯、啊，可以叫薄饼嘅， 系 啊，中式薄饼嘛，嗰啲 系咪啊？ 系啊， 即系冇厚度噶嘛，好薄咁样一块噶嘛， 系 啊， 啊， 啊，不过做人就要有厚度， 啱嘅。咁我好中意食嗰啲咧薄饼嘅，咁咧而家我哋就可以试下平时，因为我都有行过街市咧，一只就咁鸭髀咧，咁其实比我嘅拳头大啦，我只手大细啊嘛，赞下自己，拳头细啦。佢再大少少嘅只鸭髀咧，都系$30左右。 哦， 系啦，咁就如果你又夹埋呢一个嘅割包咧，咁你就可以喺屋企自己都享受到呢一个平民价嘅片皮鸭啦。 啊，几有趣喎！实不相瞒，其实我未试过咧，特登嗌个咩左髀啊、右髀啊、嗌个髀啊呢啲。我烧尾婆我通常都系如果我嗌烧鸭饭咁样或者系烧鸭咧，咁我就。我就隨意嘅，即係隨心嘅。 佢 俾 咩 我，係啦係啦，因為好似我覺得食耐都係一個緣分。 都係嘅，我都唔會特登話要俾，因為有陣時要俾要加錢。 係啊，梗係要加錢咯。 係啊， 我就係我咁度縮嘅人，因為要加錢，所以我冇特登 request 啫嘛。 係，但係都有啲一份份賣嘅，即係啱啱我咪話有個鴨髀咁樣嘅。咁有啲人，譬如我自己一個人，譬如我假設喺屋企，哎呀，真係心血來潮，好想食片皮鴨啊！咁冇理由買半隻噶嘛。然之後，如果你有買個燒鴨飯，你有埋啲饭你就唔会特登 想 蒸个包噶 啦， 系啦。咁我见到哦，都$30都自己过下口瘾啊，咁样我觉得都唔错啊， 唔错喎呢个方法。 系啊，琴日我仲试埋咧用印度薄饼添噶，即系试下啊会唔会咧个夹唔夹啊咁样咧，睇下边个好啲啦。的而且确咧， 印度薄饼你系烘热佢噶嘛， 都系烘热佢嘅。咁的而且确，印度薄饼咧就硬身啲。系啦，咁而嗰个包个割包点解有个好处咧？就系佢有啲湿度啊，佢有个松软度啊，咁咧佢唔会好似印度薄饼咁干身。 哦， 系啦，咁我就中意佢有口感得嚟咧，同埋佢个吸油程度都好啲。因为你印度薄饼咧，其实 佢吸油程度其实最后都系你自己食翻嘅啫。 系，但系你咬落去咧冇咁肥腻噶。 哦，系、哦。 系啦，咁个割包咧就会比较好啲咯。咁、我觉得如果下次我自己试嘅话咧，可以真系试下去坊间买一啲馒头。就唔需要再买呢个割包啦，试下直接用馒头。如果觉得佢厚咧，我就将佢馒头 先斩开佢咯。 系一开三。 一开三都得， 我试下咯，咁啊看下或者蒸下，睇下又夹唔夹。但系馒头咧有一个唔同之处咧，就系馒头佢嗰个入边嗰个黏稠程度咧就硬身少少嘅，就冇呢一个割包咁软熟嘅，系啦，咁割包就软熟啲啊嘛， 佢再软啲， 系啦就会好咬啲，咁馒头就再硬身。 但 系馒 头如果你将佢再切开少少，然后就将啲鸭，因为我中间再劏少少辣，又摄嗰啲鸭肉入去嘅话咧，可能个口感可能即系你头先讲嗰只 割包， 系啊，嗰只可能会再好食啲。 系啊，同埋呢只割包咧，其实喺香港啊，其实都唔常见嘅。有一啲酒楼， 你喺超级市场买到噶？ 系啊，$20有十个啊。咁我觉得 咁 都应该 唔难揾嘅，你自己都系超级市场揾到啫。 我系最近先揾到嘅啫。 你平时冇留意咋嘛？ 唔系噶，因为我自己本身好中意食包嘅人嚟嘅，唔多唔常见嘅真系。 系 咁，但系最近又好似可能佢有啲季节性啩，我都唔知道。咁但系总之就大家可以试下揾下呢个割包嚟睇下，试下即系其实你唔一定要夹呢一个烧鸭噶，你中意夹块猪排又 得，系啊系啊， 摆啲山菜入去又得。 譬如好似我自己我中意食海鲜啦、其中一个海鲜我中意食嘅例如係姜葱蟹，又或者係上汤焗龙啊，上汤伊面龙虾，哇龙虾我都好耐冇食㗎，係啊，咁其实呢攞返呢啲包呢去染嗰啲汁呢，係啊，我又好中意食汁嗰啲人，虽然汁我知道係又好肥嘅， 係但係 但好难抗拒。 OK 嘅， 系你都食得蟹咯，咁自己咁中意食嘅嘢，咁啊，梗系要贯彻始终食埋个汁佢啦。 系啊，唔系我突然之间谂到 点啊？ 嗰个叫做肥猪肉啊，嘅肥猪肉真系好正。 哇，肥猪肉，肥猪肉真系太肥啦。 小食啦，小食， 小食多滋味。